早晨，朝早6:08的早上，你哋好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啦，先有白月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即系喺度一起倾下偈啊，等紧个太阳出来了咁样嘅，咁不过唔紧要，太阳未出，晨光都已经喺度啦吓。19度的气温，咁相对湿度75%，早上的时间都有啲清凉嘅，咁但系日间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5度噶。咁欢迎各位听众啊吓，咁今日就系2023年嘅11月20号，农历咧就系10月初8嘅早上。 晨光每日一格。 哦，原来我自己都老眼昏花，有个掣都揿错添，好彩好彩，希望大家见谅啊！年纪越大，人越大嘅时间，除咗只眼都容易老花睇错嘢之外，就是年纪越大的时间，我们就会发觉原来我们身边总是有一些好朋友，这些是非常之难得，也都不需要就是有一个距离和时间去到挑战我们。人年纪越大，你越发觉一件事，就是的而且确是什么呢？好朋友呢，不是说真的成日都见到，虽然我们都很想成日都见，但有时真的没办法成日见的话，你都不能够成日倾偈，但是只要你同佢一见面嘅时间，大家个心都会感觉得到好踏实，你都永远唔会有一种生疏嘅感觉，更加唔会有一种你系会被取代嘅感觉。无论行到边一度，大家亦都心入边明白，对方永远都系支持住自己嘅，就系因为有呢一份嘅友情，咁所以更加能够令到你喺日常嘅工作入边可以接受更多嘅挑战。 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伴，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一首作品来自谭咏麟《朋友》。早上6:14，今日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室外温度19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5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就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咧会逐渐回升噶，咁啊日夜温差亦都颇大嘅，即系正如而家太阳白白都未出嚟啦，咁啊有啲凉意，所以就19度噶。好啦，我哋睇翻呢有关于 banana 嘅消息 ，banana 即系香蕉啊吓。每一年原来全人类地球上面的人类总共会吃了超过1000亿条的香蕉的。其中大部分的香蕉有个品种叫做卡文迪许。这个就中文译音来的。好了，就会吃这种品种的香蕉。不过专家近日也警告这种最常叫的香蕉品种原来正在面临就是灭绝的危机。这一种叫做卡文迪许的香蕉，因为能够抵抗一些导致香蕉死亡的主要疾病，保质期长，还有一次种植的数量非常之多，所以就在全球的香蕉市场上面占据着一个非常之主导的地位，占了人类食用香蕉总共就接近一半。刚才说到是会吃1000亿条香蕉，即大概我们都会叠了这个香蕉是几多少呢，就是这个500亿条，接近一半条数都挺容易计算。好了，但是一种就叫做黄叶病热带第四号变种，有英文的简称是 TR4 的恶性真菌病毒，原来这种真菌病毒就衰了，他们正在就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就扩散开去，而且更加就在有这些叫做卡文迪许香蕉的农地那里就爆发，他就会破坏香蕉树根底部，然后就是扩散的。香蕉就不可以称之为树，草本植物来的。好了，最终就会令到这个植物就没办法吸收就水分，或者就进行光合作用，咁就弊家伙啦。我哋唔食嘢唔饮水咧，就会拜拜啦。而香蕉咧做唔到光合作用咧，就正如我哋人类即系做食唔到嘢饮唔到水一样，咁啊都系会对佢哋自己嘅健康咧构成一个极度危险嘅威胁噶。好啦，呢一种 TR4 咧亦都系第一次咧。原来在1989年的时间在亚洲地区就发现的。咁之后就蔓延去到欧洲啦、印度啦、内地啦、同埋中东同埋非洲。不过其实就早在这个黄叶病就在20世纪初就曾经就感染当时最受欢迎的一种叫大麦克香蕉。咁令到它供应就短缺的。 好啦，之后咧亦都因为扩散，造成大量嘅农地被迫荒废，加上咧就受感染嘅农地冇办法再次耕种啦，咁令到呢一种嘅品种啊，即使咧就仲能够喺呢个世界存活啊，就冇办法咧系大规模咁样种植啦。好啦，睇翻现代咯，嗱，现代培植香蕉咧都冇办法咧就制造出咧就系一啲譬如系有用嘅花粉同埋冇唔同埋呢一个冇种子啊，咁而大量种植嘅香蕉基因都系一模一样嘅话咧，咁即系话冇办法透过咧就遗传变异发出咧就对疾病嘅抗对抗性。咁所以而家研究人员咧就着手研究种植咧就卡文迪许香蕉嘅替代品，又或者咧就喺种植啊一啲叫做抗病毒株。同埋大規模生產，即係希望呢一種嘅香蕉，第一就唔好消失啦。第二就係睇下有冇辦法令到佢幫下佢對抗到呢一種咁樣嘅病毒。即係而家冇辦法噶啦，香蕉其實我哋食緊嗰啲、嗒緊嗰啲咧，都係有啲唔多唔少啲基因改噶啦嚇。咁啊，但係睇下有冇辦法對抗埋呢一種嘅病嘅。所以話除咗人之外啦，禽畜啦，其實植物都一樣經常面對住病毒嘅挑戰嘅。呢首歌咧就叫做放下放不下 cloud 嘅香蕉咧，真系对唔住啦，我放不下。 纸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听唱过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好啦，星期一嘅早上六点二十三分，咁啊有一个环节叫做正能量卫星。咁大家都应该留意到新闻报道啦，咁又话到即係喺港珠澳大桥啊香港段半马拉松嘅比赛呢，咁寻日亦都呢就係顺利举行咗啦。咁其中呢冇错，我又係想讲啦，艺人周润发呢亦都係参加者之一嚟㗎，咁参加呢就係挑战组嘅赛事，亦都呢就係首次挑战半马，咁最后就以2小时27分56秒呢就完成赛事。咁当然啦，我自己就冇份跑啦，咁但沿途亦都见到有唔少嘅选手呢喺比赛入面呢，咁同阿发哥搭讪结伴就同友，唔係同样一起跑啊。咁冲线一刻啦，咁亦都选手呢就即係撑住同阿发哥自拍留影。咁发哥今次呢就冇辦法攞晒咁多部机㗎啦，平时係佢攞机嘅，咁今次人太多呢，咁就大家执生啦。不过呢之后发哥都表示啦，赛道入面其中一段呢上车就较为即係辛苦啦，但係唔算困难㗎，已经预备咗明年参加呢就渣打马拉松啦。好啦，咁佢见到发哥啦，咁亦都话到咁跑得好舒服啦，就好似阳光同埋海滩一样。咁中途呢都唔少人同佢打招呼打气，咁当然係啦，佢係发哥喎。好啦，佢最终呢就俾目标呢就预定时间快咗三分钟。咁对于能够呢就成为第一批喺港珠澳大桥完成赛事嘅跑手，佢话梗係开心啦。而且回程嘅时间呢仲有海风吹呀吹吹呀吹，咁所以呢都系相当之舒服嘅。今日朝头早讲呢一个嘅消息呢，就除咗就话俾大家听，即係你跑步嘅时间见到发哥行山嘅时候见到发哥，固然之呢系当然相当之开心啦。但除了见到发哥之外呢，大家亦都会见得到其实最快乐嘅就係因为啲人呢就肯早起身，亦都肯呢就係愿意用时间放喺运动上面。运动係可以令到大家呢就得到一个正能量嘅不二法门嚟嘅。你有烦恼有压力，亦都可以透过运动呢，咁令到你嘅身体好返好多，令到你嘅情绪可以较为稳定。所以今日不如大家开始 plan 以后点样运动时间啦。当你想运动的时间，可能要有一些好的音乐或者激昂的旋律去到伴随着你的节奏，这一首不知道合不合你了。 明明已尽睡，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掉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狗这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太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肯心软，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先汽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托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情面大女。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有些泪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 再不嚟只 MC 张天赋嘅救命稻草啊！听你新闻简报先，转头六点半钟翻嚟二达普通话台，有晨光第一线，小白同 Vicky 都喺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在近日恒常网上巡查中，发现有网店刊登怀疑出售狗肉的广告贴文。警方已经接获渔护署转介，经初步调查，怀疑有骗徒开设社交专页，借出售香肉之名，要求顾客转账缴付订金。或者傳送連結，有使顧客下載懷疑虛假手機應用程式訂貨。警方說有關程式會要求取得顧客的手機操作權限，再誘騙顧客輸入銀行戶口、登入資料或者其他個人資料，其後騙徒會轉走戶口內的存款並失去聯絡。警方又說會繼續跟進有關懷疑虛假手機應用程式和社交專頁，以防市民受騙，亦會繼續聯同漁護署作進一步調查，了解案件會否牽涉其他罪行。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妻子羅薩林逝世，享年96歲。由卡特伉俪成立的非牟利组织卡特中心在声明中表示，罗萨林在家人陪同下安详离世。卡特家人今年稍早时指罗萨林患有失智症，而中心上星期五表示，罗萨林在佐治亚州普莱恩斯的家中和99岁的卡特一起接受安宁疗护，即是临终关怀。卡特在今年2月亦已经在家中接受安宁疗护。1946年21岁的卡特和18岁的罗萨林结婚，两人结婚超过77年，是美国结婚时间最长的总统夫妇，而卡特就是美国历来在世最长寿的总统。卡特在2015年接受访问时曾经表示，他做过的最好事情就是娶罗萨林为妻，形容是他人生的顶峰。一艘和以色列有关联的货船在红海被也门胡塞武装挟持。以色列当局表示，被挟持的货船悬挂巴哈马国旗，船上有25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船员，但是没有以色列人，又认为事件是伊朗的恐怖主义行为。以軍就形容是非常嚴重的事件。雖然以色列官員指涉事貨船由英國公司擁有，日本公司經營， 但公開資料顯示船主與以色列著名船東有關聯。胡塞武裝獲伊朗支持，之前曾經威脅在紅海與以色列有聯繫的船隻。胡塞武裝上月亦涉嫌向重要的海上航道發射導彈和無人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声情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嘉年华，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集合生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活动等元素。 嘉年华设有不同主题摊位，包括艺术工作坊、特色小食制作以及经典摊位游戏等等。 嘉年华表演包括 DJ 打碟、现代创作男音表演等等。 12月2号和3号星期六日朝9晚6，尖东香港科学馆露天广场举行， 约定你啦。 区议会选举就快到啦，记唔记得边日投票先？ 12月10号咁重要嘅日子，当然记得啦。 讲开又讲啊，近排网上面好似有人发放一啲具误导性嘅信息，意图阻止选民投票啊。 系，但系根据廉署执行嘅《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任何人故意妨碍或者阻止选民喺选举中投票，即属违法，需要负上刑责噶。大家如果有怀疑，就记得向廉署举报，一齐维护廉洁选举。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神光嘅听众早晨 ，Vicky 翻到嚟直播室。今日天气咧好凉浸浸，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记得要揽翻条颈巾啦，褛一褛系比较好啲嘅。如果你而家系赖紧床嘅，赖多几秒好啦。如果唔系赖下赖下，又会唔想起身噶啦。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直播室除了有我之外，当然还有小白啦。早晨小白。 喂，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啊。 早晨啊，冻冰冰凉浸浸的天气，不知道小白你会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多数啊会做些什么的呢？ 其实我本身都真的不是很怕冻，对我来讲暂时都跟平时没什么分别。 不是的，咁但是你会有不同季节都会做不同的东西的嘛。即假设啊秋天啊特别呢就会一定呢每一年都会整这个腊味饭咁样。 哦， 你会唔会有一啲？ 我真系冇乜喎。 即系秋天，或者会唔会多咗同仔仔行山咁样啊？ 都冇啊，因为都比较忙呢排神光。 O、okay, K， 都系嘅。嗱， 暂时冇乜特别。 系嗱，其实秋天咧，我自己咧系一年四季噶嘛，我都会分咗咧啊，唔同季节咧都会好似有啲时间性咧去做唔同嘅嘢嘅。特别夏天咧，我就觉得一定咧要剪下头发嘅，唔知点解。即系 咁，你冬天唔剪嘅咩？ 我唔剪噶，可能修修，但系唔会话一 定去到啊熱熱地啦，我要醒起我要剪頭髮啦咁樣。就算如果冬天嘅話，好啦，可能咧就係去到比較凍啲，再凍啲嘅時候咧，我就會想試下咧整焗雞啦。即係去到某一啲嘅天氣嘅時候咧、哦，人咧就會硬係有啲啊，好似、 這個、我真係冇喎， 係啊， 係啊， 哦，即係譬如凍啲嘅時候就要我要自己沖下杯熱朱古力啦咁樣。 冇喎、 啊，係咪啊？ 係啊，我都幾唔受呢個季節同氣温 嘅限制，咁係、啊、好事嚟嘅、啊，都係。咁但係咧，有一啲老一輩嘅長者朋友咧，或者係姨姨叔叔咁樣咧，喺呢啲秋天嘅季節咧。就啱啦！我以前嫲嫲都系嘅，就会喺呢一个秋风起嘅时候，就会攞啲腊味咧落楼下晒噶咯。你有冇见过啊？ 我有见过， 即系晒唔同嘅嘢啦，晒 喺平台嗰啲地方，我细个见好多。 系有啲咧会系有， 而家应该唔得噶啦，平台晒 有个呢，有个呢，然之后摆啲咸菜咁样咧，又或者 蚝豉啊，见人派晒蚝豉，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有一啲咧就 晒虾米，好似系。 哦，呢个我冇见过虾米，虾米我系要入到梅窝咯。咁但系就嗰个就唔分季节嘅。咁跟住就系会喺公园啦，有两条柱，佢哋好犀利噶，会自己有条绳咁样绑喺度，连住咗嗰两条柱。佢跟住咧啲腊肉啊、腊味啊，就会系咁喺度晒一条一条，跟住有风咧，佢就会吹到左摇右摆咁样。咁其实咧最近咧都有人。在网上面分享就话喺个单车径嘅路上面咧，即系嗰啲铁丝网啊，咁咧就挂咗成三十几条嘅腊肠同埋腊肉，甚至咧有一啲系挂咗喺棵树上面添。咁、有啲人咧就话好似一个挂满肉嘅圣诞树咁样。咁而都有啲人咧喺沙田。在沙田咧就喺啲铁丝网嗰度咧挂住啲鱿鱼，咁、但系大家应该喺见到呢啲晒腊味嘅情况咧，应该大家都常见嘅，系咪？咁但系唯独是咧就系呢一个网民咧就话喺晒嘅过程当中，佢就见到咦，点解呢啲鱿鱼上面有咁多一粒一粒一粒一粒黑色嘅嘢嘅咧？你估下咩嚟嘅？ 发毛啊？ 唔系， 咪蚂蚁啊？ 唔系。是烏蠅啊，佢直情咧系有大概咁样数，佢有讲过咧，就系话如果你系有密集恐惧症嘅人嘅话咧，你应该咧接受唔到嗰张图嘅。咁我自己系嘅，所以我咧张图冇放大出嚟，我就咁细细张咁样咧见到，哇，真系好密集、啊。咁所以咧系差唔多最高峰咧，佢有讲噶，就系、有成五十几只嘅大烏蠅咧，喺佢一塊嘅鱿鱼嘅里面、啊。咁其实除咗海味啦，即系啱啱小白都有讲啊，就系话啊，有啲人会晒蚝豉啦，会晒可能系咸菜啊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其实咧，大家可能喺秋天嘅时候、冬天嘅时候都系中意食呢啲嘢噶啦，系咪？暖粒粒啊嘛。闻落香啊嘛，咁但系咧，有阵时咧食呢一啲嘢喺晒光晒干嘅过程当中咧，系会有唔同嘅嘢咧，可能系感染咗，摆系黐住咗喺上面嘅，所以大家煮食嘅时候咧，尽量都要彻底煮食啦。而其实香港大学化学系嘅博士咧都有讲过，如果将一啲食物咧放喺路边咁样去晾干嘅时候咧，都会接触到四大嘅有害物质嘅。咁第一咧就系大家知道噶啦。街上有啲咩咧？就係、沙塵啊嘛。咁沙塵上面咧，其實係當中有唔同嘅化學物質啦，好似係有呢個二氧化鈉咁樣，咁佢會黐住咗喺度嘅。又或者第二樣咧，就係有車胎嘅水。有車胎嘅水，即係可能有陣時係大家行車嘅時候啲嗰啲碌咧濺過咗一啲嘅有害物質啦，然之後就會感染咗黐住咗喺上面啦。咁當中咧，其實車胎嘅水咧，唔好睇小佢，以為啊見到啊咪黏走佢咪算咯。原來入面咧係有呢一個抗紫外光劑，又有碳粉，又有啲穩定劑，有唔同嘅化學物品喺度嘅。咁而第三咧就係有啲金屬嘅微粒，好似係鐵啊咁樣嗰啲。咁如果呢啲黐咗上去咧，大家煮嘅时候又或者煮之前咧，最好清洗一下啦。咁第四啦，就系一啲，呢个我系完全忘记咗嘅。即系当我见睇呢篇报道嘅时候咧，我就系觉得，哦，系咯，应该有啲微尘啊，有啲嘢黐住咗咯。但系原来呢一个咧，系我自己系忘记咗嘅，就系、一啲唔完全燃烧嘅汽车嘅燃料嘅产物啊。即系可能咧，就系嗰啲多环方。香烛径佢个名系咁样啦，咁但系呢啲吸入咗之后咧，系会对我哋嘅人体身体咧系有害嘅，咁所以如果真系要晒嘅话，咁可能就尽量离远啲个马路边啦，可能真系喺翻一啲合适嘅地方。啱啱小朋友讲就系可能而家啲露台咧未必有得晒啊嘛，都唔系嘅，我知道有啲 平台 系啦，有啲平台。咁但系其实有啲屋苑咧，佢知道大家咧都会咁样去做一啲晒腊味啊、晒咸菜啊，都会有唔同嘅地方划分咗出嚟俾大家分嘅。最紧要大家咧就系依照住佢哋嘅指示咁就得啦。 中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仇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不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亦照讲，愿你都不尴尬。Hey, 我的 best friend， 我不只要骗自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已有觉悟，放手一搏，起身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使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及嘲笑会走的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街，我都不尴尬，不丑怪，不要、谁开解？见你身体丑怪，是我的先要觉得丑怪，给我。 洪家豪嘅只要你不尴尬，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翻嚟晨光 KOL 嗱，一个妆咧，除咗系眼妆啊，另外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几比较重要嘅部分就系唇妆啦。咁样咧，阿船仔咧，其实成日都俾人话我唔识搽唇膏，即系我心谂吓，搽唇膏都要有技巧嘅咩？令到我好 confuse。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请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早晨。 嗱，我就唔讲点样搽唇膏住先。我哋一开始讲一讲，如果我个唇系爆擦嘅。好乾嘅，我係乾，好乾啊，好多死皮嘅，我要點樣做呢？ 你係即時嘛？你意思係即係，因為正常咧，我哋喺化妝幫客人化妝之前咧，我哋係會幫佢敷一層厚嘅潤唇膏先嘅。 哦， 因為如果假設有啲客人咧太乾咧，你個唇妝係上唔到嘅，同埋你見到好多死皮。 哦，係啊，我 尤其是啲 artist 影大頭嘅時候，你見得好明顯。咁冇理由叫攝影師收頭， 係咁啊啱啊！ 咁我梗係我都想一個完美嘅妝容喺攝影師面前呈現出嚟噶嘛。 敷下木瓜膏嗰啲得唔得咧？ 可以可以，我自己用木瓜霜嘅。 哦，我都系， 好用，咪好用咯，我都。 因为嗰支嘢好平，嗱，唔同牌子啊， 唔同牌子嘅唔同。 系啦，咁啊，嗰支嘢好平嘅，咁所以都会用啦。咁另外啦，啊，另外譬如我爆擦，咁其实我系咪仲可以上有色嘅唇膏嘅咧？ 先讲咗少少，因为其实如果我会叫客人咧，唔好搣自己个唇嘅死皮，因为你搣完之后咧 ，touch wood， 唔好意思，你流血嘅时候咧，个唇妆好难上，一突然之间个位会深色咗，红咗一嚿，咁你就好难去化一个好靓嘅唇。咁所以我叫唔好搣。你純粹用啲我自己建議咧，我就會叫客人用粗身啲嘅紙巾去捽， 哦， 就唔好搣，係啦，因為我哋幫客人擦抹嘅時候咧，我唔知道個力度點樣就，咁其實佢自己第一身嘅感覺咧，我大力少少都冇問題，因為我幫你大力嘅時候，我唔知道個力度幾大嘅。 哦，咁啊啱 嘅。咁我叫客人，我俾張紙巾你，你自己擦一擦個唇，嗰、那個唇嗰、那個 死皮 死皮啦咁樣，咁就方便啲。 但是如果真的说、啊、我是爆了擦的，其实会不会说不得的，其实你只是可以擦润唇膏，还是说油色都是照相的呢？ 都可以、 哦、都是不怕说 不怕的、 哦、那放心了、哦、那当我做完这个妆前的护理啦，那到妆后了，究竟怎样揀这个唇色呢？大家都、千千万万款红色啦，千千万万款的橙色啦， 很多不同颜色因为这五六年啦，其實我覺得哇，呢十年啦，其實好多品牌推出咗太多唔同顏色嘅唇膏。 係啊，我都睇到眼花撩亂。 我見到我自己朋友嗰個化妝袋入邊咧，佢帶出街啫喎。我今日我而家收工啦，我要轉嘅唇膏顏色咯，即係出食飯咁樣。佢翻工係另外一隻色嚟嘅，即係女仔係咁嘅。咁我點樣建議大家揀顏色呢？咁我最籠統講咧就係、是，如果你膚色比較、健康膚色嘅，不妨用翻啲偏橙少少。 哦， 蝦肉色為主嘅， 嗯， 可能會用啲太粉紅色嘅就唔係好建議， 嗯， 相反你皮膚白嘅，咁當然你任何顏色都可以駕馭得好好 嘅，喺死亡芭比粉都 OK 嘅， 都冇問題嘅，你只要接受到都 OK 啦，係啦，芭比 pink 冇問題嘅，係啦，之前芭比好興噶嘛，芭比冇問題嘅，絕對冇問題。 哇！但係嗰啲我之前都試過咧，係有好多男仔 friend 就同我講話，佢想揀支唇膏俾佢女朋友咁樣，然後問我意見，我都係唔識揀嘅咯。 如果咁樣你問我咧，我會話你平時著開咩類型嘅衫，咩顏色嘅衫。咁、原來你係中意著啲沉色系列嘅，我自己建議咧，你可以揀一啲彩度或者亮點講咧，鮮色少少嘅。 哦，反而係鮮色少少啊！ 我自己建議啫，因為其實顏色好個人主義嘅，即係你我覺得你色靚或者可能你覺得唔靚，但係如果因為著得太沉色嘅衫咧，如果你再配啲好暗沉嘅顏色咧，即係可能好。冇咁光猛顏色啦，應該暗身咧，其實個人會冇乜 太暗啦，個人 暗啦成個人，你會揀啲可能彩度或者係光猛啲嘅鮮色啲嘅顏色，鮮少少啫，即係當然唔係 shocking pink 嗰啲啦， 係 啦係啦，個人成個感覺妝感會帶翻出嚟咯， 即係可能係。如果紅色的就未去到鮮紅的，但是就暗一點 點， 就不要暗到黑， 當然跟潮流，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流行玫瑰色啊、蝦肉色啊，它玫瑰色都有50支這樣、去到一個品牌裡面，我要個玫瑰色、可能那個銷售會說、我們有20隻玫瑰色、是的，所以其實是很個人的事 情，其實都可以大家試下嘅，咁展面上都有唔同，應該 太多 啦。係啦，其實咧我都想知道，平時究竟我譬如我去個專櫃啦，咁我見到嗰隻唇膏有得試，我要點樣試咧？我冇理由真係搽上嘴噶嘛？你會點樣試噶？平時 正常應該嗰個 sales 咧，應該係會幫你上嘴試，可能捉你坐低，咁佢有多啲機會同你介紹多啲佢公司唔同嘅產品噶嘛？啱先？佢咧佢捉你坐低，我試一試你個嘴啦，我試顏色先啦咁樣。咁我會點試咧？我自己中意係我假設拎咗5支擺咗出嚟，我會試上手先嘅，會一行行咁啊！而家嗰啲 嗰啲唔同 KOL 嗰啲咧，都係咁樣試嘅， 因為睇到個對比色喺邊， 係 啦，同埋咧，因為試上嘴同有啲唔同嘅，因為始終我哋唇色咧係有顏色喺度嘅。 是啊是啊， 如果假設你要完全呈現你手背的顏色，你必須將個唇色遮咗先。 哦， 即原來我呢是橙紅色嚟嘅，但原來搽落我個嘴度，變咗深橙紅色嘅，因為我嘴本身可能已經有顏色喺度。所以我就中意試起一啲好白淨啲，因為始終手呢啲位置比較白淨啲咁樣。你試咗先，原來佢呈現出嚟係咁嘅，咁先再試上嘴咯。 OK， 咁但係有啲唔係，譬如我唔係專櫃，我去一間普通藥妝店咧，嗰啲咪冇得試上嘴嘅。我咪都係淨係睇到手背色嘅啫喎。 我成日教啲學生或者啲朋友啦，佢你試一個有顏色嘅化妝品嘅時候，你必須唔好睇佢樽， 或者唔好睇佢個樣子，因為我粉底個樽完，咦咁黑嘅，搽出嚟好白喎。 係，我都試過。 咦？點解唇膏好紅喎？咦？搽出嚟冇色嘅喎，可以。 嗯。 即係可能原來係好似潤唇膏質地咁樣搽出嚟，但係你望落去扭出嚟嘅時候，咦？點解咁深紅色嘅嗰支紅唇膏？ 嗯。 一搽出嚟，咦？透明，好似 lip gloss 咁樣嘅，所以一定要試上你嘅皮膚表面先。哦，試了那個顏色嗰、那個色調， 是 我自己建議啦，我覺得如果真的喺開架飾品牌，你冇得試上嘴是有啲困難嘅， 哦， 即同埋個個都會咁樣搽上嘴噶嘛， 哎，我明白啊， 所以衞生問題都唔係好建議。但係出面 counter 就好啲嘅 ，counter 有啲掃仔會幫你試啊嘛。 哦，咁又係，咁又係，咁所以人哋都怪得有啲道理嘅。 係啦，即係啲係啦，所以。就 是這樣。另外剛才講完怎樣試，到我上嘴了，剛才你都講過說，啊，其實我是要使不使話我本身要用 foundation 遮了我本身唇色，還是其實我就這樣上都 OK 呢？ 如果本身那個唇膏那個遮蓋力，即是那個色調遮蓋到你整個唇色，我是 不建議用遮瑕產品放上嘴。 哦，OK。 因為你用遮瑕產品放上嘴去遮蓋你本身的唇色之後，你的唇部會比較乾燥的。 哦， 系啦， 系控油噶嘛。 系啦，但如果你想即系唔怕干嘅，你咪照咁样做咯。因为其实你好难要呈现嗰支唇膏原先嘅色咧，你必须要喺一个冇颜色嘅状态之下。系， 嗯， 啦，咁但如果你话唔介意嘅，咪直接可以试下上嘴咯。 哦， 就都系呢啲技巧嚟嘅。 O K， 系啦。另外咧，亦都我之前真系好多次哦，我化妆师佢哋咧系有好多人帮我搽完个嘴就话，你唔可以乱咁搽噶。即係佢話我係亂咁搽，即係我譬如我自己補妝，自己打啲唇膏，係我亂咁搽啦。佢話你唔可以亂咁搽噶，你咁樣係凸顯唔到你個唇有幾靚噶。咁同我講，咁我咧就聽到拗曬頭啦。咁樣佢話：哎呀，你下次上唇嚟揾我啦。咁樣咁究竟咧，其實上唇膏係亂咁搽得啊，定係話其實都係有少少技巧嘅咁樣咧？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一般嘅女士咧，其實最易化係化咩咧？係幫自己搽唇膏。 系咯， 因為你化眼妝、眉妝呢啲要做對稱噶嘛。 係啊， 咁咧唇妝係比較最易一 part 嚟嘅，應該。 係。 但可能佢有啲想要技巧性啲嘅，咁我分享少少技巧啦。咁其實坊間有啲係唇線筆嘅產品嚟。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即可能一支好似一支鉛筆咁樣啦。咁其實你可以勾畫翻自己嘅唇形出嚟先。 嗯。 因為有啲人天生個唇邊會比較朦朧。 嗯嗯嗯。 咁有時。就算我哋化妝師幫人化都好啦，有時化完之後點解都有少大細邊，即係可能下唇咦點解有啲位置唔同嘅咧咁樣？因為佢本身係個唇邊好朦朧。 哦， 係啦，我化完之後咦發覺正面望佢其實咦發覺有少少唔對稱嘅，有時有機會發生。所以有時我哋會幫佢用唇線筆輕輕勾勒咗個唇形出嚟先。咁當然你揀一支紅色嘅唇膏，你用支淺色嘅唇線筆，即係可能蝦肉色嘅或者淡。粉紅色的擦完個唇邊出嚟啦，你再用紅色的唇膏，你當然遮蓋到個唇線的位置啦。 哦， 但如果你揀支係粉紅色的唇膏，你用支鮮紅色的唇線筆畫個嘴，你係粉紅色係 cover 唔到個紅色噶嘛？係 啊， 係啦，唔知大家你明白我意思嗎？ 我明白，我明 白。咁所以你一定要揀翻同類色調的唇膏產品去做翻個唇線筆畫翻個形狀出嚟。 哦， 同埋我自己建議，我自己覺得啦，好多女士自己幫自己化咧，你會漏咗邊個位置呢？就是唇角呢個位置。 哦，係喎， 好多人都會。有時我自己望電視，好多唔同嘅 TV show 咧，我都好注望。咦，究竟或者廣告牌喺地鐵站，我就望下，有冇化得好好咧？這個 唇角。 因為我哋幫客人化妝嘅時候咧，我哋係唔會叫佢打開個嘴嘅，但好多 model 都中意咁樣擘開口啊嘛。 我係會擘大， 我係會，我係叫佢合埋放鬆正面。 嗯。 因為其實如果你擘開咗之後咧，你唔知入邊呢個位置咧，因為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咧，你搽紅色嘅唇膏嘅時候咧，好容易掂到。 我會試過， 係啦，咁因為就係可能你擘開咗個嘴咧，你化咗好入邊， 哦，即係化咗個唇嘅入邊啊， 係啦，咁就好輕易會掂到啲牙齒， 嗯， 咁所以幫自己化都好啦，唔好擘大個嘴，同埋唇呢啲角嘅位置啦， 一定要記得搽埋佢。 我多數都係叫佢正常咁搽完個嘴之後咧，就擘大少少個嘴，化埋啲角嘅位置。 哦， 我唔知點樣形容呢個位置咧， 唇角 係咪叫唇角咧？ 應該係叫唇角， 上下 唇咁樣， 上下唇嘅銜接點咁樣。 係啊，呢個就更加清晰啦。咁樣，哦，呢個係我都成日留嘅。我諗佢嗰陣時個化妝師個意思係話咧，佢話我個嘴其實係靚嘅，咁然後我咧就可能啲邊界咧，我成日都搽曬，我唔知即係我會畫到 可能會出曬界啊咁樣。咁然後我咧就真係求其揾啲 concealer 遮翻佢就算啦。 我自己建議，如果你本身唔係好識用唇膏直接上唇，咁當然你唔會帶啲唇掃出街咁樣掃。 係咯。 咁我建議咧，其實有啲係唇膏筆嘅物體嚟嘅，佢係好似唇線筆咁樣，不過佢係粗身啲嘅。 係。 好似一個 stick 一個。柱體咁樣， 好似手指咁闊啦，係嘛？ 係啦，但係佢粗過唇線筆嘅，你直接用支筆畫，因為佢係唇膏嚟嘅。 嗯， 咁你就方便，因為始終唇膏個形狀咧，有啲人唔識 handle 點樣畫唇妝。 係嗰個咪我咯， 或者有啲係唇油咧，有啲唇油而家好興霧面嘅唇油。 係啊係啊係啊， 唇彩你咪用嗰個掃仔幫你畫翻個嘴出嚟咯。 哦， 係啦，咁就方便你直接用。有啲人唇膏唔知點樣 high 個邊位，會 high 出界咁樣。 就係我啊， 因為我哋化妝最怕就係咩咧？你個唇膏出咗界，你抹咧，你個紅色就會喺個粉底度。 冇錯啦，咁我都 係好怕呢樣嘢。 我當萬一我真係出咗界啦，我要點樣做啊？ 你用落妝嘅產品抹咗佢，你先再補翻個粉底落去。 哇！ 因為個紅色係好上色嘅。所以你會見到點解紅咗？你咪敏感呢個位？唔係嘅，其實係你個唇膏出咗畫出咗界，你抹咗佢之後變咗紅色。 O、okay. K， 所以好困難嘅呢樣嘢係有啲。 哦，係就咁攞就咁諗翻啲底妝印落去，再加水粉就算。 正常應該抹乾淨先嘅，因為如果你個底妝甩咗，你都係紅喺度。 哦，係喎。 係啦，所以你一定要抹得乾淨啲，咁你先再搽翻個粉底，咁就邊界就會明顯啲啦。 O K， 誒今日咧就明白曬啦，原來發個神。都好複雜，係啊，都有啲技巧嘅。咁大家不妨咧聽一下東嘅 tips， 之後下次化唇妝咧就應該冇問題噶啦。咁我哋今日講住咁多先，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愉快感覺嚟那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大家好，朝早7:08嘅时间，扭开三机就啱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晨光第一线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仲有 Vicky 都喺度。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嘅 Didi 喺度， 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今日朝头早咧就都系清风送爽啊，咁啊，大家喺早上嘅时间，如果怕凉嘅朋友咧，就可以嬲多件衫啊，不过下昼嘅时间咧就上到25度， 哇，真系争好远啊， 如果中午真系。有啲興興地，我都覺得其實 係啊，真係一陣先就再講下咧啲温差嘅問題。 好啊，好啊，好啊， 大家咧真係咧要帶好多唔同嘅衫咧。如果係尤其是去旅行啊，去玩嗰時，我先講啲交通先啦。咁有咁多條隧道啦嚇，唔知係洪水九龍入口啦，收費廣場對出比較車多。咁而路面方面咧，喺九龍啦，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個位慢車啦，龍尾就接近果欄嘅。咁而新界方面咧，元朗公路去屯門啊，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車緩。慢嘅，咁提一提大家啦，有啲水管急修啦，喺油麻地嘅众芳街介乎上海街至到新田地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咁另外一个好消息咧，就系较早前长沙湾嘅永康街咧，有水管急修咧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已经重开啊，就系长沙湾嘅永康街嘅，咁去美孚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而家封路咧就重开，就系咁啦。 诶，咁啊，似乎都唔错啦吓， 暂时几好噶， 系咁啊，继续都系好落去，大家开心啦， 好啊， 翻工翻学嘅朋友都开心， 系 啦，系啊，系啊，唔好飞纸仔啊！ 你好惊我飞纸仔啊？你好玩啊！传统嘅嘢， 传统嘅呢个真系传统啊！ 好紧张噶会， 系啦， 见到爹哋过嚟， 佢仲紧张啊！因为佢除咗俾二台之外，佢仲要俾埋一台啊、五台啊、普通话台啊、 英文台咧，仲有 英文台系啦，跑嚟跑去咁样，哇！真系少啲脚骨力都唔得啊！ 哎，要幫一啲鳳爪湯先得。 唔係喎，就驚膽固醇高喎，會唔會？ 啊，又係 喎，啲雞皮啊嘛。 係啊係啊係，你啱你啱。 年紀大咧，真係咧唔係好敢咧立亂飲。 你養生啫，唔關年紀事。 唔係養生啊，咁啊唔係養生真係要嘅喎，係咪？同好似你咁咯，你咪仲犀利，做咁多運動。啊，我哋點解咧就想帶入咧？就係我想問下你啦，阿小白，你有冇玩過毅行者啊？ 毅行者有啊。 嚇咁犀利啊！ 可以試一試嘅，其實大家都不過 我想咗好耐㗎。 毅行者咧，其實佢就物理好勁啊，100公里啦。咁香港仲有啲譬如係惠信径啊，咁同埋大屿山嗰都长嘅。咁如果你想再短啲，港岛径，咁会即系四大径，其实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嘅专属嘅一啲行山比赛嘅。咁如果你想开头，因为我未玩呢个毅行者100公里嗰之前咧。其实我都有 pick up 咗港岛径嗰个先嘅， 系 系啦，咁港岛径嗰个咩环岛行咁样嘅， 系 即系围住港岛咁玩佢哋港岛径啦，系因为又佢如果成个港岛玩就第二个玩法嚟嘅，咁港岛径就50公里，同埋佢啲路咧都有几多石屎路嘅，系啦，咁所以 pick up 嚟讲咧系几好嘅，系啦，咁起步通常如果冇记错啦，起步通常都系山顶嘅，系啦，咁又可以望住哇咁靓嘅维港，香港景色就开始你嘅一个旅程啊，咁样咯，吓咁啊，毅行者就喺麦理浩径就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嗰度开始咯，系啦，咁啊喺西贡兜大圈，跟住喺香港即系九龙嗰边啦，喺九龙嗰边就由东去到西，跟住就亦都去埋呢一个元朗咁走嘅，我记得系。 吓、啊，咁上次你用几多时间可以完成咗呢一个嘅壮举啊？ 有啲系28，有啲系30几咁样咯，系啊。 但系佢时间系可以系3日噶，星期五至星期日噶。 我记得好似系48小时嘅、如果冇记错系48小时之内一定要完成，如果唔系都赶你走。 系、啦，系啊。所以咧就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咁重要嘅活动啊，就开始咧封路噶。咁几时开始封路咧？就喺星期五嘅。咁啊，同大家讲快啲，讲翻啲封路咧。因为可能有啲系第一次参加，佢唔知道，或者系有啲系预咗星期五可能会行附近嘅。 我谂系啦，我谂咧，除咗系即系一般市民之外啦，咁参加嘅选手嘅屋企人咧，或者嗰啲朋友咧，会做嗰啲叫支援队啊，嗰啲 support team 啊， 补充物资啊。 咁 support team 应该边啲路可以行？边啲路唔可以行咧？咁咧就要聽住啲啲啊，因為佢哋有啲玩法嘅，佢哋就係、有啲朋友咧，我其實我有試過做 support team 嘅，係 即係兩人都有試過參加，有試過 support。 咁我有一次就真係我揸車做 support 啦，咁係直頭點對點嘅，即係總之我就得我一個人做 support 嘅啫，係啦，咁去到唔同嘅地方，即係我個 friend 嗰隊嘢嚟咗啦。就做 support，然后咧我见佢哋走咧，我又走噶啦，跟住我又去到第二个地方等佢哋咁样，咁啊就好过有我觉得咁样方法会集中啲嘅，咁啊辛苦都系我或者一两个朋友辛苦，就唔使话今次呢一班嘅朋友咧就喺 A support，跟住第二班朋友咧就喺 B support 咁啲物资咧又拗教啲咁样咯，系啦。 哦，我想问一个问题啦，你头先讲啦，你有参与啦，同埋做 support team 嘅，你嗰阵时咧成婚未噶？吓成咗亲未噶，同埋有冇小朋友啊？ 成咗啦。 哦，大小朋友咧。 系啊，佢嗰阵时我大嗰个好似系1岁啊。 哦。 定系唔系喎，之前我已经玩噶啦，系未结婚之前已经玩啊。 未结婚之前玩，即系结咗婚之后都再玩。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通常唔系噶嘛，结咗婚之后有小朋友就冇咁多时间。 系啊，真系冇咁多时间啊。操咧都即系我哋叫做行操练咧都少咗时间，真系。 但近排咧，有冇谂住再参加翻？ 想啊，我真系想参加，因为有比赛先可以逼到你多啲运动， 系啊， 恒常嘅运动。而家都少咗啦。以前 你咁忙， 以前我都会喺呢度跑翻屋企噶嘛。以前都有同啲同事讲， 听到都觉得。 而家几耐冇跑啊？系咪？ 跑翻咯，趁而家 系我都想跑翻。系啊，呢个天气。见啲同事跑步，我都好想跑， 真系好欣赏小白咯。 唔系嘅， 又可以顾到工作又得，家庭又得，自己嘅体育方面又得， 好多嘢都甩碌噶，系啊，都冇大家见 谅。好好噶啦。咁我就先讲翻个重要嘢咧，就提一提大家咧，毅行者嘅封路啊。 系。 咁就几时开始咧？就星期五开始嘅，介乎北潭涌建双建乐园啦，至到西贡嘅西湾路一段嘅大望仔路啦，就会封闭咧部分嘅大望仔路啊，就会由星期五24号朝头早7:09开。 開始至到下午的兩點三啦，就會間歇性封閉嘅。咁另外介乎獅子亭咧，至到官平路嘅一段沙田坳道啦，都係會喺上午嘅九點鐘開始啦，至到25號嘅下午4點鐘咧就開始封閉嘅。咁另外介乎山寮啦，至到黃竹洋嘅一段竹洋路啦，就會由24號嘅下午1點鐘至到25號嘅上午7點鐘封閉。金山路咁就會喺11月嘅24號啦，下午1點鐘至到25號嘅晚上9點鐘封閉。大帽山道至到全錦公路嘅一段大帽山道啦，就會喺11月24號啦，即係都係星期五啦，下午4點鐘啦，至到26號嘅下午3點鐘咧，都係封閉嘅。咁大家留意啦，頭先我講嘅封閉嘅路段咧，附近嘅停車位咧都係不能夠使用噶，所以你唔好諗住啊，平時喺嗰度泊開車嘅，咁就用。泊車咁就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已經冇位啦。 係啦， 咁最緊要提大家咩咧？幾好嘅，幾貼心一樣嘢咧，就係公共運輸服務。咁平時呢三條巴士線咧，呢三條嘅專線小巴咧，係得星期六、星期日先有嘅啫。咁但係而家唔係啦，因為咧知道有呢個活動之後咧，就會俾大家嘅時間可以搭到嘅。 誒真係好啊！而家啲交通工具咧， 好配合 啊，好靈活啊。 咁啊係咯，係 啊，又有長者日咁樣， 係啊， 幾好啊！ 琴日廣珠澳大橋馬拉松咧，其實咧都因為大家咧啲選手係要去到亞洲博覽館嗰度集合噶嘛，佢都有唔同嘅巴士去到唔同區域嚟去接大家過去 噶。係啊，咁我想玩都有配套噶，唔係個個都揸住個私家車去噶嘛。 係啊，唔係點去啊？你揸私家車去泊車麻煩咧， 可以慳翻好多時間喎。 係啊，你坐車，譬如你真係選手嘅，我都寧願坐車嘅時候。休息 下，你又講得啱，係冇錯，所以都幾好，因為配套幾好，所以提一提大家啦。呢、這個公共嘅運輸服務方面啦，就係、是、平時33號 R 啦，呢啲都係啦。頭先我講一跟住落嚟，我講呢三條線咧，都係借星期六日有嘅啫，而家唔係啦。嗰日咧就係、是、由荃灣嘅愉景新城咧，至到北潭涌，就喺上晝嘅7點鐘至到8點半開出嘅，就係33號 R 啦。咁另外96R 啦，就係鑽石山站至到黃石碼頭嘅，就會喺上晝7點3至到上晝嘅8點9開出。咁好啦，209號 R 路線咧，就由沙田市中心去到黃石碼頭咧，就會喺上晝嘅7點3至到上晝嘅8點9咧就開出嘅。大家如果想搭呢三條線嘅話咧，就可以或者上運輸署網頁啊， 係咯， 可以 check 得好清楚噶啦， 係咯，或者上翻當主辦機構佢哋網頁，其實亦都有好多關於交通上面安排嘅啲配套啊，咁大家留意翻啦嚇。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Didi。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先。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以及乾燥，日間最高嘅氣温咧大概係25度，會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會持續天晴乾燥噶。 好，咁啊，麻烦 Didi 有啲交通喎。 系啊，啱啱收到噶吓，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而家龙尾咧就去到运头塘村，大家留意啊。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系19度嘅，相对湿度咧就74%。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咁啊，当然我哋上下堂先，我哋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啊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 系咁啊，我哋通常咧喺星期一嘅晨光大學咧就會聽到周博士嘅聲音，但主持人阿 O 咧就好多時候咧都會喺S 字頭嗰、那個聲音串流平台咧就聽阿華山博士嘅華山三分鐘嘅錄音嘅，咁啊一至到303集啊，咁都好誇張嘅一個工作啦，即係已經有303×3嘅一啲叫做心靈支援嘅內容啦。周博士其實在製作這些聲音檔的時候，或者你今時今日都會拍很多不同面書的 Reels 去鼓勵，或者為大家帶來正能量，我又反過來，其實個過程之中你每一天都忙碌的，還要有時做 counseling， 還要有時有些叫做self coach 去教班。喂，華山博士，你24個小時的 排序是怎樣的呢？咁多嘢做又得唔得？但你又活得好自在喎、啊。我又想喺呢個面向嗰度今集同你去取下經啦，好嗎？ 啊，好啊，多謝阿 O 先。係啊，我每日都有三分鐘錄音嘅，係免費嘅啦，全港市民都可以聽嘅。你可以打自在寫三個字，上我哋 Facebook 咧就已經可以一 click 入去就可以入咗我哋三分鐘錄音群組，冇任何附帶條件，零條件，並且入到咧冇人知道你係邊個嘅，即係你嘅。私隱是絕對保密的，絕對。咁你每日就聽到我三分鐘喺度分享生命啊，即任何關係都有嘅，已經好長時間嘅啦。我當年曾經分享咗連續900多日嘅，咁後來停咗兩年到，最近又延續咗已經300多集嘅啦。咁大家可以免費收聽嘅，咁上自在社三個即係平台就可以。咁回翻啊，歐你正話提嘅問題，我每日工作係排山倒海嘅，我而家每日仲要另一個課程咧，每日我都要拍一條短片，係每日啊。拍條短片，定係又另外再錄一錄音，仲有好多其他嘢啦。個關鍵係乜嘢呢？我覺得關鍵第一就係嗰個定位啊！我要清晰我係邊個，我清晰我喺個活著嘅價值，或者所謂靈魂嘅使命，就係我呢個世界，我嚟呢個世界嘅原因。當我清晰嘅時候咧，其實內在係好清、好舒服嘅。我好容易去帶住愛去說不，我甚至覺得可能內耗緊我啲情緒或者精力咧，我好容易帶住愛同佢講：，多謝你邀請，我唔嚟啦。 不過呢個拒絕咧都要啲叫做練習喎。點解咧？好多人就係無事忙咯，或者嗰種內耗。頭先周博士講嘅就係、是、可能有10個應酬，其實每一個都唔係好想去噶。有啲又為咗 A 朋友，有啲咧就為咗即係叫做維持一啲關係，有啲就俾面派對咁樣，跟住搞到個人咧休息又唔夠，跟住去到嘅時候咧又要喺外起食飯幾味咁樣，咁即係嗰一種係。真係一種內耗啊！周博士，不如呢個面向又多你俾你講多少少好嗎？ 好啊，我就針對呢一個題目啦、我哋好多時係將我哋生命內耗喺一啲我哋唔需要嘅裏邊然後好多唔係我哋最想要嘅，結局只係只係眼前感官嘅需要，嗰刻好似需要，或者只係形象面子啫。啊，邊個叫到？甚至更惡劣係唔介意人哋點睇。我哋參與一個活動或者 say 咗 yes 咧，唔係真係自己想要。即是我不想你覺得我是衰人，於是我扮好人，但做完之後自己覺得無聊啊，但浪費時間啊，低 B 啊，翻到佢好攰啊。當每日是咁嘅時候，容易出咗一種病叫抑鬱症嘅。當我持續係咁嘅時候，容易我哋好疲勞啊，甚至慈悲疲勞啊，我哋叫 compassion fatigue 嘅。再冇慈悲心噶啦，即係所有嘢都覺得係浪費時間，冇乜感覺啊，成個激情都被磨損咗。咁呢個係好大鑊㗎，咁所以說不係一個好大嘅藝術嚟㗎，因為當我長期捲入去其他人嘅情緒，我哋即係內耗自己嘅情緒之後呢，我們做啲咩嘢唔係自己最想要，所以我哋冇人發積累成果。我好鍾意嗰句就係、是、唯獨我哋放低我哋想要，我哋先能夠得到我哋最想要。咁所以我會鼓勵我哋試下多啲俾自己靜心啦。靜心和禱告是不一樣的，禱告就是說話給神聽的，靜心就是聽上天說話，就是讓心靜下來，每天都有幾分鐘 me time quiet time， 即是安靜的時間，有質素，自己和自己，讓自己成為自己最好的伴侶，讓自己成為自己最佳的媽媽、最佳的爸爸、最佳的父母，而不是等我伴侶、等父母來照顧我，我自己懂得去照顧自己、關心自己，每日只是几分钟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隻手轻轻掂一掂个胸口，尊重自己嘅心，感受自己嘅内在，感受自己嘅需要，多啲去尊重返自己嘅直觉力。然后当有好多嘢唔知点做决定嘅时候，唔使諗嘅，放低头脑，俾自己眯埋眼做两下深呼吸，问返自己嘅内在嘅良知，个良知係好准确嘅，良知係生命最后嘅审判。最後的判官就是沒有人可以審判我們，是我們自己審判自己。如果我們痛苦都是自己不接納自己，如果我們幸福快樂因為我接納了我自己，於是其他人怎麼看我，我不再介意，不再重要，所以能夠多些懂得去陪伴自己，肯定自己，欣賞自己，愛自己，然後內在的直覺力就會很強大。所以無論你邀請我去什麼做什麼不做什麼，我很容易就會清晰那個是不是跟我內在的誠信一致呢？跟我內在的價值觀是一致呢？那個是不是我真的渴望的呢？即是 do what I love, love what I do, Steve Jobs 那句名句是吧？即是做我所愛，愛我所做。那我就很輕鬆自在。而當我持續做我所愛，愛我所做，能夠一門深入， 持續的實踐呢，我就能夠積累很多很漂亮的成果，同埋當我帶住呢份良知去做呢，其實逐漸我發覺我好容易吸引到好多更正更高頻率的人事物嚟到我身邊，甚至去到所謂順天意非我意。因為好多時候我做都只係用當下的感覺去做，但係感覺來去匆匆，所以激情有時好危險，即係激情一方面好，但係嗰個激情好多時候如果只係感覺呢，即係 feeling comes and goes， 依刻好激情，聽朝唔好聽朝下個鐘都冇曬嚇。咁所以如果我能夠清晰翻我嘅定位，清晰翻我嘅內在，清晰翻我嘅需要嘅時候咧，我好容易能夠帶住愛去説不 ，say no 唔係去，譬如個朋友啊，我話華生下次有個 party 啊，揾你去啊，我可能冇乜感覺啊。一方面多謝你啊，哦，你好有誠意邀請我，多謝你，咁我咪好可以好坦白啊，多謝對方先，永遠 say no 第一句係多謝，依個好重要嘅就係、是、多謝你嘅邀請，多謝你嘅信任，多謝你嘅欣賞，同時我唔去啦，多謝你。好簡單嘅，即係甚至唔使解釋嘅。英文有一句好好嘅就係、是、英文嗰句叫 No is a complete sentence， 說不係理直氣壯天經地義。字面解釋就係、是、即係 No 說不啦，係一個完整嘅說話。No is a complete sentence， 即係唔需要作太多解釋嘅。我想去啊，但係又唔得閒啊嘛，又作一啲藉口，臨時又肚屙又肚痛啊，又話唔得閒啊，仔又點點點，又講一啲大話啊。即事后自己都好混乱啊，然后如果我都习惯讲大话咧，我自己都活喺谎言当中，我自己啲潜意识都唔中意自己啊，内心充满内疚啦，充满恐惧啦，对自己批判啦，结果自然有身心症啊，腰会痛啦，酸会痛啦，会失眠啦，颈会痛啦，个胃成日抽筋啦，即各种嘅身体嘅症状都提醒紧我，老细，你而家唔系表里如一，你唔系忠于你自己，你冇活出紧你嘅生命咯。你冇活出你嘅灵魂使命咯，你系为他人作嫁衣裳，你只系个角色人，满足晒所有人嘅期望，即系满足其他人嘅目光、其他人嘅需要，而你迷失咗你自己啊！所以你咁唔开心啊！所以我哋好重要嘅就系、是，即系喺说不嘅艺术里边，呢个我哋可以慢慢再讲啊！就系、是、我哋首先要清晰我系边个，我嘅价值、我嘅定位，咁我好容易去区分嘅，会好 flowing 嘅，即系好悠然自得。行云流水，上善若水，而个自律性一定会高嘅，因为我唔再用其他嘅目光去过活咯。好唔好 ？K 阿欧我咁讲， 好好啊！入边，因为我哋由内耗开始咧，一路讲到我哋需要每日俾啲 me time 安静自己啊，到最后头先周博士讲嗰一个。究竟點樣用愛去說不呢，其實都有三個部件嘅一個層層遞進嘅，咁唔緊要，即係我哋每個禮拜呢都係跟周博士學習嘅，逐啲學啦。我覺得呢即係同周博士做咗兩三年節目呢，自己身心靈都有改進嘅，待人接物嘅關係啦，減少自己內耗呢個部件呢就特別有成效嘅，因為你都知道我哋都係做媒體啦，做娛樂事業啦，咁樣舊時真係你想一至五有十個活動，有十二個等緊你去添，但係點樣用愛去說不呢，咁都係透過環節啦，或者聽周博士嘅說話呢，我都真係有自己舒服咗自己先喎 ，peace 咗自己先喎，有陣時啱唔啱啊？周博士，你覺得？ 係啊，能夠愛自己係人生最美麗嘅，甚至我哋對世界最大嘅貢獻，唔係要拯救任何人，我哋冇資格、冇能力、冇需要，而係愛自己。當我愛自己，我唔再抱怨，我唔再成為別人嘅負擔，我唔再成為別人嘅痛苦嘅源頭，相反，我成為別人嘅祝福。所以呢個愛自己絕對唔係自私，因為我唔係愛緊我嘅慾望，我唔係愛緊我嘅貪婪，我唔係愛緊我嘅傲慢，我係愛緊我內在嘅神性，我係愛緊我內在嘅真善美，我係愛緊眾生一體，福網相連，每一個人都有嘅嗰份嘅內在嘅神性，嗰份內在嘅美麗，所以我哋好值得每個禮拜一齊喺度學習點樣去愛自己。當我愛自己就可能夠悠然自得，我唔會再內耗啊！即係今集開始講點樣內耗啲情緒，係唔可能再內耗，因為每樣嘢我都係好為天所愛、為天所用、悠然自得、自得其樂咁去做，係好舒服嘅。而身邊人都會感受到呢一份好 stabilizing、好 calming、好和諧、好穩定嘅能量，就算。佢好唔開心，佢遇到一個咁 calming、咁悠然自得嘅人咧，佢感受都輕鬆咗，即係我嘅出現已經會帶俾對方一種舒適嘅感覺，已經係對身邊嘅人有少少嘅貢獻。咁所以我哋好好認真，而愛自己首先要聽到自己內在嘅需要，尊重翻身體嘅信號，尊重翻自己情緒嘅信號。 咁當然點做就繼續聽我哋嘅節目啦。 好啊，同埋都可以留意各大社交平台啦，華山博士都好多唔同嘅支援俾一啲心靈啊、情緒上嘅一啲需要者啦，咁樣。好啊，今個早上非常多謝咧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周博士，我哋下一堂咧再學另一啲嘅新心靈技巧咯，好嘛？多謝你， 好啊，嗯、okay,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发放加沙希法医院的监控片段，显示在上月七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当日，有一名尼泊尔人质和一名泰国人质被带到希法医院，其中一名人质当时手部明显受伤，并瞓在病床上被送入院，而另一名人质就被强行拖入医院。以军话片段证实哈马斯恐怖组织利用希法医院作为他们的恐怖主义设施。以军又话这两名受伤人质其后被带到哈马斯成员的藏身地点，红十字会未能接触他们，两人目前下落不明。另外，以軍亦發放哈馬斯地道的片段，指地道位於希法醫院10米下的地底，長達55米，又發放圖片，顯示日前證實死亡的兩名人質在希法醫院被發現的位置，重新遇害女兵馬西亞諾是被哈馬斯殺害，而不是死於以軍空襲。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由中左翼执政联盟祖国联盟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马萨和极右翼选举联盟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国会众议员米莱角逐总统宝座。投票由当地朝早八点开始，挨晚六点结束，预计翌日凌晨两点左右公布投票初步结果。为确保大选顺利进行，阿根廷全国出动大约86000名军警维持秩序。阿根廷在上月22日举行总统选举，由于没有候选人直接当选，得票率是36.78%的马萨，同埋得票率是29.99%的米莱，位列前两名，进入第二轮投票。当选总统将在下个月10日正式就职，任期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妻子罗萨林逝世，享年96岁。由卡特伉俪成立的非牟利组织卡特中心在声明中表示，罗萨林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卡特家人今年稍早时指罗萨林患有失智症，而中心上星期五表示，罗萨林在佐治亚州普莱恩斯的家中和99岁的卡特一起接受安宁疗护，即是临终关怀。卡特在今年2月亦已经在家中接受安宁疗护。1946年21岁的卡特和18岁的罗萨林结婚，两人结婚超过77年，是美国结婚时间最长的总统夫妇。而卡特就是美国历来在世最长寿的总统。卡特在2015年接受访问时曾经表示，他做过的最好事情就是娶罗萨林为妻，形容是他人生的顶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广福村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依家龙尾去到新丰花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依家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隧沙田入口依家排到水泉路村。

歐洲列強就崛起咗，包括挪威啦。咁、你而家叫做有夏蘭特咧，如有神助。 琴日夏蘭特又啱傷咗、 啊。係啊，不過啱啱即係隔晚嗰場 係咪對利物浦嗰場？ 係啊係啊，咁啊有少少受傷。不過你話喺翻呢啲國際賽嗰度啊，蘇格蘭就3-3打和咗挪威啦，比較琴日比較大手交易一啲咁啊，葡萄牙叫貼近啲，琴日昨晚凌晨就贏波啦。咁呢啲都係啲比較焦點嘅賽事咯。不過頭先小白你話喂好多隊都篤定出線。咁都真係喎， 係啊！法國啊狂勝啦，咁啊亦都見到啊麥巴比咧。其實我覺得麥巴比踢國家隊咧，嗰個感覺好似仲真係好過踢巴黎喎。 可能隊友嘅配合咯， 可能係啦，係啦。咁啊，希望佢即係兩方面都做得好啲啊。譬如好似美斯咁啦，美斯有段時間咧，有段長時間啊，大家都話佢踢巴塞踢得好好嘅。有段長時間都話佢踢國家隊咧，一去到國家隊咧就啞火又成啊，搞唔掂啊咁樣。咁但係，你見到佢最後佢係即係成功咗啦，佢無論係自己嘅球會啦，定還是國家隊都有好嘅成績啦。咁德國其實啱啱亦都輸咗俾土耳其啦，咁令到即係大家都有響起啲警號啊！啱會唔會啱調整完啊？但係點知又突然之間又輸咗咁？ 其實德國輸俾土耳其都真係好似小白話齋，好老實都真係你話響起警號，響起警鐘添？點解咁嘅意思咧？其實你土耳其一定係歐洲嘅二線， 係啊， 二線球隊啦， 大家明嘅呢啲。 你一歐洲一線球隊一定係德國啊、英國啊、意大利 啊、法國啊、西班牙 啊，啊 即係甚或乎去到好老實講，就算你話斯朗在陣中咁樣，葡萄牙都係歐洲二線隊嚟，係 啊， 好老實真係。咁但係你而家喂，簡直係有少少情況有啲逆天咯。咁德國唔要個霸主地位，咁邊個會頂上咧？咁啊，譬如講真嘅，譬如蘇格蘭其實依家真係越踢越好，甚或乎好多英超球星。即係或者英甲嘅球星嘅威爾斯 啊， 其實都 係啊係啊， 有好出色嘅賽果有陣時都 係咯。我諗德國咧要諗諗，譬如德甲咧，第一就係拜仁係勁嘅，呢個無從置疑，拜仁係犀利嘅。咁但係喺即係德甲佢成個嗰個掌控啊，引唔引入外援啊，佢引入外援佢而家都好愁除，因為佢引入太多外援，佢又驚自己培訓唔到自己嗰啲德國國家隊出嚟。 係啦， 好啦，到佢真係冇外援嘅時候，冇乜啦，唔係冇啊冇。冇乜嘅时候咧，佢哋自己嗰啲波咧又吸收唔到人哋嗰啲嘅精髓翻嚟，咁啊变咗你有少少停滞嘅感觉。我谂佢哋真系要谂嘅嗱，要将成个联赛咧搞翻好咧。我真系真心讲，我觉得佢哋应该向意大利借镜。 哦， 意大利联赛咧，其实佢哋当年即系咁多年以嚟经历咗嘅风波都几多， 但系都冇事无损。 但系冇错啦，都无损。你睇下，其实意大利嗰个联赛嗰个威力啊，特别你睇下米兰双雄啊， 系啊， 祖记啊，点样咸鱼翻身嗰啲过程，你真系其实已经可以拍电影。 同埋都好唔净止系头先小白讲嗰几队，譬如你讲拿波里噶， 系啊， 踢得好。好啦，阿特蘭大啊，常常都係歐洲賽嘅常客啦，咁樣咁再加埋其他嘅隊伍，咁幾有看頭，我自己覺得意甲老老實實，不過就要睇下即係德甲方面或者德國嘅足總方面生唔生性啊，生性啊有得踢下啦，如果唔係你個國家隊長期都積弱，咁都唔係好 要諗多啲計先至得啊！ 冇錯冇錯， 佢哋喺呢方面啦。 嗱，講開啦，一啲國際賽事咧，咁啊講埋琴日啦，進行呢個七男啊嘅比賽啦。咁啊，原先有機會咧，直接就攞咗巴黎奧運嘅入場券噶啦。講緊咧就係香港嘅七人欖球代表隊啦。咁點不知咧，去到最後 round 嘅時候咧，就輸咗俾日本啦。咁、日本咧就反而啦，調翻轉頭就話。直接咧攞咗巴黎奧運嘅入場券咧就入咗去，咁你話喂香港嘅 Rugby Seven 啊，即係香港嘅七人欖球有冇機會再明年嘅呢個巴黎奧運見到佢哋？有機會嘅，不過要打圍才賽咯，咁啊圍才賽就你話機會高唔高？咁大家都係博盡無悔，但係、 機會實有喺度嘅。 但係我就不抱於厚望，因為琴日其實贏咗國家隊之後咧，再贏埋日本就機率都幾高，同埋足球呢讲真嘅，如果香港对日本呢就个实力距离都争好远。但是榄球呢 榄球唔系㗎，系啊。 香港有機會或者個勝率可能有去到六成噶，其實 香港其實 係啊，係臨尾俾人哋反吸翻咯。咁啊總之就有少少運氣都唔係太好啦。咁啊呢個就係關於攬球方面嘅一個情報啦。咁啊所以如果你話哇中意睇波嘅你咁啊繼續支持住香港隊啦，即係呢個七人攬球究竟有冇機會攞到呢個圍財賽嘅進身巴黎奧運嘅資格咧？咁啊還看下幾個禮拜嘅一個。围财赛嘅公布啦， 系啦，咁如果你讲开其他运动嘅话，不如望埋网球方面啦。咁啊，见到星期日嘅 ATP 年终赛啦，咁啊决赛，咁啊早高位咧就以两盘啦，都系6-3咧就赢咗对手嘅，咁啊攞咗咧就系佢第七座嘅锦标嘅。咁啊，如果用呢一个嘅系列夺冠嘅次数啦，正式超越咗费达拿嘅， 系 咁啊，亦都系叫做肯定，亦都系球王之一嚟噶啦。咁啊，当然佢自己亦都话到啦，咁啊成功卫冕啦，对佢嚟讲即系。亦都系確定咗年中世界第一嘅排名，咁啊對佢嚟緊嘅時間，無論係澳網啊、法網啊、美網咧，即係嗰個感覺咧，其實相信會越打越好嘅。但係運動員最大嘅挑戰咧，就係點樣去到將自己巅峰嘅实力咧，保持喺一个长嘅时间。 啱啊，啱啊。 咁呢个咧，特别系网球一个好特别嘅运动嚟嘅，因为譬如你睇足球啊，或者其他嘅团体性嘅运动咧，同网球最大分别就系因为佢一个人喺个场上边 打好耐， 系啦，打好耐， 靠耐力啊，一受伤就输自己， 系啊，同埋好靠自己啊， 系一失误就输自己， 冇人带住你咧，同埋冇人将嗰个比赛上面嗰个节奏咧俾你嘅， 系啊， 系你自己需要打翻自己节奏出嚟。咁呢啲咧都系好个人化运动嘅一个好大挑战， 所以有阵时咧，啲大名球星咧，点解你话喂输波抌拍，大家都会笑佢冇品啊，或者成好大情况底下咧，佢哋都系嬲自己。 系啊， 即系当一件事咧，你完全冇得赖咧，你对自己嗰、那个。即系又去翻头先周华山博士嗰个讨论， 都有恨铁不成钢嘅感觉噶、 啊。你知唔知最惨系咩啊？人最惨啊！即系周华山博士讲得啱，就是、最惨就系咧，你自己啊都放过唔到自己啊， 咁自己都原谅唔到自己。 我真系见好多次，譬如费达拿、祖高域啊，佢哋有阵时嬲咧，即系会抌拍抌波。我估咧，佢哋唔系单单嬲对手，对手有咩好嬲啫？其实有。技术性击倒嘅，其实网球一样超级技术性击倒嘅运动。 我掂唔到你，你掂唔到我嘅。系啊，你谂下网球， 系真系技术，即系我赢你系纯技术嘅。你话有冇运气有嘅？一两球赖网波嗰啲，即系你呢啲球类运动，实有一两球赖网，你射篮啊都有滴滴滴滴，跟住哦入咗咁样啦，系咪先？即系射篮球，咁实有嘅球类运动实有幸运嘅元素，但系你唔会成场波都幸运元素嘛？你估拍戏咩？系咪先？ 都幸运超人咩？ 幸运超人就类似嗰啲咁嘅，咁所以即系都好体谅网球运动员有阵时点解咁嬲怒或者咁大脾气咁样。好啦，转个角度讲啲冇脾气噶啦，咁啊发哥冇乜脾气啦， 系啊， 发哥跑步、啊、 好嘢、 啊，喂呢、這个长跑 嚟噶， 系咯啊呢、這个原来。举行咗咧，我先知道咁轰动。唔怪之前摆好多跑步界嘅 KOL 咧，都系咁跑啦，去练跑。原来咧就系、是、首届嘅广珠大桥啊，香港段嘅半马拉松咧，琴日朝头早就举行啦。哇，赛事咧超过8000人参加，其实都几夸张，同埋几多人参加吓咁样。咁啊，当然啦，即系你话见到我哋熟悉嘅一啲选手，你一定睇到，譬如纪嘉曼咁样。咁明年咧1月啊40岁生日啦，佢又谂住差唔多退役咁样啦， 几好啊！ 咁啊唔知即系退役嘅意思，佢一定仲继续考嘅， 佢一定会做教练， 系啦。咁但系你话 修心养性，专心做教练， 系啦。咁但系你睇翻佢今次嘅成绩。1:09.25啦，一个钟头9:25系咩意思咧？就好多人跑10K 嘅成绩， 冇错，但系佢系半 马 啦， 系啊。咁当然有啲再夸张啲，你睇肯尼亚嘅选手就包办咗呢个赛事嘅头三甲啦。咁嗰啲再夸张啲啊，因为赢咗嗰个肯尼亚嘅选手咧，系1:01就差唔多赢咗，跑晒 快几多文8分钟。 喂，1:01，讲真你跑十 K 都， 你跑十 K 正常人都 正常喘。正常时间啦，咁但系哇，真系有阵时呢啲呢一类嘅譬如肯尼亚或者肯亚嘅选手咧，真系唔讲得少。 系啊， 人哋个训练模式或者个 DNA 入边植入到咧， 真系天生出嚟系有少少呢一方面， 系啊， 奔跑嘅感觉系特别强啊， 即系非常跑得咯。咁当然啦，你见发哥咧跑完马拉松之后都系面不改容。 系，发哥又好嘢，发哥都讲咗话出年会全马。 即系好有风采，好有风采， 好有气度啊！ 明星即系明星，即系我 见过大场面啊嘛。 我哋讲嘅明星，我估有档次嘅分别啊。我讲嘅系周润发嗰种嘅明星啊，周润发嗰种明星，即系周润发嗰种明星跑完半马会上咩报纸咧、 嗯？ 就唔单止上体育版嘅，唔、嗯、单止上港文版嘅。嗯会上埋国际版 啊！ 嗱，呢啲啊真系真明星啊！咁啊，有机会大家就多啲做啲运动啦。咁样咁啊，都系好天气嘅。咁啊，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咧，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持续天晴嘅好天气，拥抱自己身体，拥抱自己运动咯。咁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啊！真系要留意住天气咧，即系可能冻少少，护住条颈都正嘅。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埋我的好，走走偏偏就挤逼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膜模糊的窗。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间没善梦，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播播在演。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问题。 先听周恩婷 Louder，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唔知阿欧同小白咧，平时会唔会都系机不离身咁样嘅咧？即系你哋嘅手机系咪都会 keep 住黐住，无论去到边度都好，都会系攞住佢嘅。 会啊会啊，即系我都有少少手机依存症啊、 嗯。 有阵时咧，譬如你想插电啊，咁唔系下借到嗰啲充电嗰啲嘢噶嘛，咁、你借唔到咧，有阵时譬如喺茶餐厅，嗰、那个姐姐都话啊，你放喺柜台嗰度啦，咁、你摆到未 插咯，乱咯。 跟住咧，你嗰十分钟咧，一路食住嗰个 俾蚁咬， 系啊，食住个干炒牛河咧，好似好想快啲食完，快啲攞翻部机，究竟有边度揾你咧、好似系咯，有啲心入边有啲缺少咗一块咁样啊，咁样咯，即系我系真系有嘅、 所以咧，你呢个问题咧，原来用佢哋嗰啲手表可以解决嘅， 系点啊？系点？ 即系反正嗱， 因为有得玩手表系嘛？ 唔系个 point 系嗱，譬如你摆咗喺嗰度cashier 嗰度插电啦，跟住你睇唔到，因为你食紧干炒牛河嘛。但因为佢本身仲 connect 紧嘅，譬如我食紧干炒牛河嘅时候，我部机摆喺插电咧，我一收到 message 我只表都会话俾我听。原来只手表我突然间发现咗，原来系可以咁样用， 系同埋可以 可以回复咯。 唔系，同埋你有啲嘢可以用下咯，即系你有阵时大家离不开电子产品，你即系叫佢攞只手表都睇下，睇下个睡眠先咁样，十世唔睇一次，原来近排瞓得好咗咁样，有几多个深层睡眠嘅小事咁样，即可能都系需要有一种陪伴、依偎， 睇下自己心跳咯。 可能系闷，即系你食紧饭嘅时候，以前咧可能就系电视捞饭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变咗手机捞饭。小白咧，小白会唔会噶？ 会啊，都系同阿 O 一样嘅咋。 咁你哋，我想问咧，嗱，我听啫，听身边嘅人讲，好似咧男士去洗手间嘅时候咧，特别系喜欢带住个电话 咁。有噶，有啲人一路薯薯一路左手就攞住部手机噶。 嗱呢个咧，呢个我真系觉得薯薯嗰个位咧，我觉得真系唔需要。 因为呢个后疫情年代咧，其实你都知道洗手嘅次数会多咗啦。我估大家有进步到嘅，咁之后会唔会退步翻唔知啦。即系好似成绩咁噶，我成日觉得即系呢卫生 有进有退啊嘛。 系啊，真 的。可能佢哋攞成部手机一齐连埋只手去洗手咧， 咁我唔知啊，但系好多我见好多男士都喜欢一路一路， 呢个真系唔知嗱， 其实佢哋唔惊跌落去嘅咩？我有阵时都八卦睇下佢啲咩型号噶，佢啲型号唔系防水噶、啊， 我就真系唔知啊。小华今朝系好幽默咁样描绘到呢个情景，亦都系啱嘅。我都所以即系劝诫啲男士们都唔好啦，咁、女士我就唔知啦，系啊， 女士又真系唔知嘅，因为每一个次隔咧都会闩门，咁所以就唔知道。咁但系我听闻咧就系、是、嗱，而家我又学识咗啦，我又知道咗样嘢，原来系咧去紧小便嘅时候咧都会攞住个手机。其实咧有研究就指出，其实我哋当中咧可能除咗以为自己啊，我因为我好闷啊，我怕闷啊，就会想攞住个手机嚟到去陪伴自己啦。但系其实就可以从你点样去用呢一部电话，点样对待呢一部电话，可以知道其实自己咧系咪有焦虑症。嗱、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啱啱阿 O 所讲嘅，就 系、 是、好似机不离手嘅，即系永远都放唔低个电话咁样，无论系做紧运动啦、食饭啦、开会啦，甚至系行紧街嘅时候， 因为佢太有用，我无论系做紧运动、食紧饭、开紧会嘅，佢全部都可以帮到我。 系，因为有阵时系可能系回复电邮啊，可能系要通讯啊，咁样你都会用到个电话。 佢就算 check 我啲咩 GPS 嗰啲啊，或者我有冇定位，全部佢都帮紧我嘅。 系嗱。无可否认咧，佢系真系方便咗我哋嘅生活嘅。咁但系，譬如好似啱啱阿 O 咁样讲啦，就系、是、用得多啦，冇电嘅时候咧，就会可能要插下电啦。咁你就会硬系都会觉得，唉，好想 check 下部电话究竟有冇啲信息来电咧。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即系除咗即系大家就系话，可能系咪要回复你嘅信息咁样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当你 冇得用個手機嘅時候，你個人會慌啊！即係可能唔係單止係冇電，可能係冇 WiFi 嘅情況之下，啊接收唔到嘅時候，你硬係覺得啊，唔知點解會好慌張啊，有啲緊張嘅出現。咁呢一個咧，其實都係焦慮嘅跡象嚟嘅。咁、 哦、 第三咧，就係、是、當你用電話嘅時候，你會用佢嚟到去避免一啲尷尬嘅場面，即係譬如有陣時咧，你會喺唔小心喺個街度撞到個，咦，好似離遠見到個中學同學，但係你就會即刻碌電話。好似唔系好想打招呼啊， 哦、 有冇啊？ 即系避免 咁 咁 呢 个你 一啲尴尬， 望其他嘢都得嘅。呢、哦、个世界咁大， 掉 头走都得。 你会系啦，你就会咧用个电话嚟到去避免一啲尴尬。 不 过 都 会 嘅，其实譬如你去健身室嗰度咁，有啲教练成日过嚟 sell 嘢噶嘛，即系会同你讲哇，你边度做得唔好啊？哇，你个姿势做错咗，有冇兴趣 join 翻堂 PT 啊？一堂 PT 嘅课程咧就1800蚊咁，哇，几鬼贵啊！其实。我都真心想讲，咁但系咧，即系你唔想佢骚扰你，你咪塞住只耳朵咯。 系啊， 即系你塞住耳朵，唔通佢真系掹开你个耳朵？ 其实你塞住只耳仔入边可以冇嘢噶。 系啊，系啊， 系咪、 啊？ 我成日都 系 咁。 系啊，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大家都情有可原嘅。有时喺街上面有人派传单，或者叫你可唔可以签个名啊？咁样你就为咗做呢一个形式，话俾佢听，哎，唔好意思，我唔得闲咁样，明白嘅。咁但系其实如果你真系发现自己，好似成日机不离手嘅话，可以尝试点样呢？就系尝试一下离开多啲部手机啦。当然就系、是。咁、第二咧就系、是。你可以试下用个橡筋箍住个电话，唔好俾自己碌得咁舒服，唔好俾自己碌得咁爽啊！系啦，咁就令到自己咧唔好沉迷于手机，又或者喺一啲 app 嘅时候设定一啲时间，即系唔好24小时咧都俾佢开住嘅，咁就可以令到个人都会开心啲噶啦。 早晨，早晨，8:13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我哋嘅嘉宾啊，有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好，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啦。上个礼拜咧就集拜会啦，咁啊，中美峰会又或者咧喺呢个 APEC 嘅峰会咧已经告一段落啦，但系听落咧都好似冇乜太大实质嘅一啲经济合作协议，但系咧都谋求到一啲。反而其他方面嘅共识嘅，不过今次峰会嘅焦点喺边咧？交俾咧温生帮我哋咧详细咁样 recap 一下好嘛？唔该。 好啊，嗱喺美国嘅三藩市举行嘅亚太经贸合作组织嘅领导人峰会咧，咁啊喺上个星期五我哋知道已经系结束咗啦。咁啊期间咧，中美两国嘅领导人咧亦都举行咗峰会嘅。咁啊大家最关心嘅当然就话喂，透过呢两场大会，究竟中美各自可以达到啲乜嘢嘅经济目标咧？咁样样。咁不过咧喺会后嘅声明里边咧，就似乎咧就听唔到。中美在经济层面的方面是达成什么样的共识的，即有什么协议听不到的。而据市场一般的讲法就说对中方来讲在今次的会议所能够达到的目标就是赢得美国的让步来换取换来就合作嘅承諾，咁同埋雙邊嘅緊張嘅局勢咧，就可以緩和落嚟咁樣樣，咁就係咁樣嘅情況。咁就當然咧，大家會覺得咧，就話咦咁樣係即係咩咧？有幾多好處喺呢方面，可以大家可以喺個市場都可以見到咧。嗱、就千祈唔好少睇呢一個唔起眼嘅轉變，因為咧中美個 局勢如果越係緊張咧，呢個咧係會令到咧投資者咧對投資內地咧就卻步嘅，咁啊擔心到投資之後咧就隨時可能我哋會有更加多嘅美國嘅制裁會出現啦，咁所以咧喺中美嘅局勢越係緊張咧，就算內地係願意推出自己經濟方案咧，個效益咧都會事倍功半嘅。咁相反，隨住中美嘅緊張嘅局勢，如果真係能夠緩和嘅，咁呢個咧我相信正好解釋咧點解喺上個星期就中央咧就宣布要加快推出達到1万亿人民币嘅三大工程嘅具体实施嘅计划嘅原因，咁相信咧喺呢一个嘅转变之下咧，将会有助咧系推动咧就中港嘅股市啊，甚至乎人民币汇价嘅走势噶。咁所以至于中方攞乜嘢嚟同美国去换取呢啲缓和嘅紧张嘅关系咧，咁呢个就有待咧日后我哋进一步去观察啦。 好啊，咁啊一齐有跟进下今个礼拜咧市场嘅焦点有啲咩值得关注咧？ 嗱，今个星期咧就系星期四，大家都知啦，就系美国感恩节嘅假期啦。咁而星期五咧就系被视为咧传统销售嘅大日子嘅黑色星期五嘅。咁啊，面对住而家美国嘅息率高企 5.25% 至 5.5% 嘅水平啦，咁啊加上咧美国十月份嘅就业嘅数字又明显见到转弱啦，咁啊市场咧就担心咧就今年嘅销售嘅情况咧有机会系转差嘅。咁而按惯例，嗱感恩节假期嘅销售咧个好坏咧就会直接咧系反映咧今年嘅美国圣诞同埋新年嘅销售嘅情况，咁所以咧今个星期嘅情况咧个销售情况咧系值得大家关注噶。咁另外咧喺今个星期四、星期五咧就欧洲同美国咧就将会分别咧就公布十一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咁欧元区嘅采购经理指数咧，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早已经系跌穿50点嘅盛衰分界线，即系显示咧欧洲嘅经济咧已经系处于一个收缩嘅状态噶啦。咁至于美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而家系仅仅系高过50嘅啫。咁我哋即管睇下喺十一月份嘅数字又会唔会咧系维持到喺50之上啦。 最后当然又要睇埋咧美国方面个加息嘅步伐究竟系点啦。上个礼拜咧公布咗一项数据，点样牵引到究竟联储局往后嘅部署同埋取向系点咧？交俾温生多讲啦，唔该。 系啦，嗱，上个星期我哋见到咧就美国公布十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嘅通胀数字啦，咁、那个数字出嚟咧就系由九月份嘅3.7% 急降到3.2%，咁市场一见到呢一样嘢之后咧，就随即咧就觉得咧美国嘅通胀终于回落啦咁样，咁所以咧就估计咧就美国即系联储局咧加息周期好大机会会见顶啦，咁甚至乎咧而家市场喺度估紧咧就话明年五月份咧就联储局咧系有机会咧系作出减息。个机率都有70%嘅咁样样，咁但系个问题喺呢度啦，个问题就系话美国虽然加息周围见顶，明年五月有机会减息，咁其实欧洲个经济都好唔到去边啫，其实欧洲嘅息率都又系有机会见顶，咁同埋咧佢明年咧都系咁上下时间系有机会减息，咁如果大家都减息嘅时候，咁对最终对美元系好定坏咧？咁大家都问呢个问题。嗱喺呢个问题上嚟讲话咧，我有几点咧系同大家分享嘅，第一样。嘢就系冇错，欧美就算系一齐去减息嘅话咧，喺个息率上可能个变化大家相差唔系太大，咁但系咧喺个地缘政局嘅变化嚟讲嘅话咧，美国咧个问题咧就多好多啦。例如喺上个星期五，本来咧就美国政府咧系有机会停摆嘅，咁但系咧由于参议院。將通過咗，即係美國國會咧就通過咗咧就進一步撥款啦，咁就俾美國政府咧係運作到去出年嘅二月份，咁但係咧去到出年二月份，距離而家都唔係太遠嘅啫喎，咁到時嚟講咧又睇下美國咧又會唔會出現停擺嘅狀況，如果美國政府出現停擺嘅，咁當然呢個對美國經濟不利啦，對美元匯價不利噶，咁另一方面嘅當然就有以巴局勢嘅問題啦，咁如果繼續鬧大嘅，咁如果美國會捲入其中嘅，咁當然呢個亦都會對美元。匯價不利啦，相反嚟講，纏繞咗兩年嘅俄烏嘅戰事咧，如果有機會平息嘅，咁呢個反而咧係對歐元嚟講係會有較大嘅幫助。咁所以咧，從政治嘅角度去睇咧，就似乎咧就係對美元較為差啲，對歐羅咧係較為好啲嘅。咁另一方面亦都值得留意啦，就算歐美同時一齊減息啊，咁如果一齊減息嘅時候咧，就理論上就會對全球就會個投資會變得熾熱啦。咁當投資變得熾熱嘅時候咧，資金通常咧就會離開嗰個現金嘅狀態，咁即係我哋所謂嘅美金就會去四處投資，咁反而咧美元咧係會俾人拋售，咁會令到佢有機會下跌嘅，咁所以咧。

晨光第一线，阿欧。 好，咁啊 ，Vicky 同埋小华都未食早餐啊，吓、 啊， 睇呢个优惠帮唔帮到大家啦。咁、啊，尖沙咀咧有一间蛋包饭咧，个门口成日都排队噶啦。 哦， 我自己咧就一次都未食过，次次都系经过嘅啫。咁啊，今次咧啊，如果你食辣啊嘅一个挑战嚟嘅，咁啊食呢个白色地狱辣度嘅蛋包饭咧，有机会赢到一啲往来东京嘅机票。 有啲咁嘅事？ 喂，啱你，蛋包饭你都唔抗拒啦。 第二嗰样嘢又唔抗拒， 系啊，你又想系啦，即系可能又飞下东京啦，再加上你本该咧辣咧都系你嘅爱好嚟噶嘛， 系 咪 先？ 系啊，咁啊嗱，佢哋咧都原来唔经唔觉即系喺香港登陆咗三年啦，咁样因为三周年嘅一个叫应援咁样啦，咁啊有哇大概都去到十月头都可以啊吓，咁你话、 哦、喂仲有时间 系啦，咁你食完之后咁都可能系有啲招来啦，跟住你就可能参加抽奖，哇咁你赢咗就呢、這个商人嘅啊，我中意佢 商人好， 商人嘅东京来回机票，系啊， 自己去咩？ 同埋咧，去翻当地咧呢、這个 佢呢间嘅总即系个本店， 系啊，麻布十番店嗰度咧，免费再招待你食到一餐， 都系辣噶。佢个日本本店嗰、那个，呢个都俾你拣啊。 麻布十番店，我唔知喺边度啊。呢个可能都喺翻新宿嗰度、嗯，我估嘅。估计 系啦， 估系咁估啦，系啊，我都其实佢嚟香港之前，我都冇听过呢个蛋包饭店，系啊，因为你去到日本咧，你有太多嘢食啦， 东京啊， 系啊，系咯，我咪话啦，系东京新宿啦， 蛋包饭咧，其实就系一个好普通嘅餸， 系， 但系有阵时真系整得好好食嘅， 日本人咧整嗰啲汉堡扒咧， 嗯。 可能由细到大，我睇好多叫做飲食嘅卡通动漫咧，佢哋嗰啲形容出嚟嘅汉堡咧，系特别厚身同埋圆碌碌咁样啦。我哋自己喺屋企煎汉堡扒咧，成日都煎到窿嘅。我真心嗱、啊，当然啦，我烹调能力冇小白咁高啦，但系你正常汉堡扒呢啲都系想俾你手板眼见功夫易啲做嘅嘢嚟噶嘛。咁、我问嗰啲师傅咧，就话。落多少少油咯，咁、但系讲真的，我哋呢啲 汉堡扒本身自己都出油嘅， 系 啊，但系如果你落油落得少咧，窿嘅几率都几高， 啊、其实系噶， 系啊，跟住你成个扒咧就会散晒咯，好似肉酱意粉啲肉酱咁样， 哦、 真系好难。 屋企咧就比较上难处理嘅，因为点解咧？屋企第一个火候同埋嗰啲工具咧，真系冇出边嗰啲咁靓。 即系特别可能我哋依家用电磁炉啦，即系好多屋企依家今时今日你 burn in 咗，即系佢都俾个电磁炉你想明火都冇得明火啊。其实我都明好多香港人都系处于依个咁嘅阶段。 仲要咧就系出边其实好多餐厅，其实佢哋有一大个嘅铁板喺度嘅，咁佢就其实就做呢啲嘅工序咧，佢就做得好容易，同埋佢哋本身嗰个咧就已经有晒油喺度嘅，即系你无论落啲咩咧，你煎只荷包蛋咧，佢都煎得特别好食嘅， 系咯系咯， 因为啲工具已经 ready 晒， 系啊，即系佢哋煎咧已经用紧啲铁板烧嗰啲平嗰啲叮叮叮叮叮嗰啲嘢整紧咁样，咁你屋企。真系难搞， 你又要由开个 pan 出嚟，跟住个 pan 又要落下油，要控热佢又剩。咁我通常咧，如果你想整得好食咧，通常第一只蛋就我自己食嘅。 系， 因为通常第一只蛋咧就个镬都未 ready， 试一试先，试一试温度。 系啦，冇错啦，即系个镬咧，佢好似未做运动咁。 系， 你未做运动，朝头早你跑半马，你都气喘啦， 或者有机会抽筋啦。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本身嗰个镬都已经 ready 晒嘅，你落第煮第二隻蛋咧，通常就可以整得好靚。咁嗰啲我就俾屋企人食啦。 啊，咁啊幾好啊嚇！咁啊，大家可以即係又出去食下唔同嘅嘢啦。你如果運氣夠好，你咪有呢、這個咩東京商人來回機票咯。咁啊，佢我睇一個飲食網站講嘅，個記者話食到流曬鼻水。 哇！ 呢個先我想講，你流曬鼻水係咪近排流感啫？ 係 凍親咋？ 嗱，唔知道啊。我今日都係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啊嚇。咁啊最高气温高翻啲啊，大概25度，依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加沙當局表示，自上月7號以色列和哈馬斯爆發衝突以來，當地有至少13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殺，當中包括至少5500名兒童和3500名婦女，另外有30000人受傷。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透過發言人發表聲明，表示對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在加沙的兩間學校遭到襲擊深感震驚。古特雷斯說，聯合國設施不應該成為襲擊目標，而當前以巴衝突每日造成的平民傷亡數字數量驚人，並且令人無法接受，強調這種情況必須停止。法国总统马克龙先后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电话。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和内塔尼亚胡讨论加沙最新事态发展时，提醒内塔尼亚胡绝对有必要将恐怖分子和平民区分，并强调要立即人道主义休战以实现停火的重要性。马克龙又对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保持冷静。马克龙在与阿巴斯通话时，亦谴责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行为。他又向阿巴斯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区内所有国家都需要明确和以最坚定的态度谴责哈马斯上月突袭以色列。印尼爪哇岛东部发生火车和小巴相撞的意外，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晚上8点，一艘驶往港口城市泗水的火车在卢马江市一个平交道撞上一架载有十几名乘客的小巴，小巴上10人当场死亡，一人送院后伤重不治，而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4名伤者就在当地一间医院接受治疗。当地传媒报道，火车撞上小巴后没有即时停低，而现场没有栏杆等安全设备。日经平均指数报33,775点，升1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29美元，卖出197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49.94，瑞士法郎0.887，加元1.373，人民币7.213，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9，欧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就系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噶。咁而反方向去荃湾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咁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呢段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就喺马会大楼。 咁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都系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啦，咁而家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海之恋。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不过而家影响到公主道过海嘅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嘅。咁重复多次啦，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号上午5点钟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个世纪之前，一套度身订造嘅西装，并唔系人人着得起。 有冇谂过西装都可以分期付款？ 今日面对客人的要求，洋服师傅怎样顺应潮流？传统的裁缝技艺又是不是好像一针一线这样就可以延续下去？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英文版，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哋做啲乜嘢好？今日咧就关心一下身边嘅人，亦关心一下自己嘅心灵、嗯。就系、是、揾一个你好耐冇联络嘅朋友，有阵时候同一啲好耐冇联络嘅朋友咧，个、哦、人咧即系同佢倾偈嘅时候，唔知点解会开心啲，又轻松啲， 有啊， 然后又好似重拾翻以前一啲回忆，倾下嘅时候又会开心翻。 唔使你讲啊，我前排咧都有联络翻分别两位唔同嘅朋友，系啦，咁佢 咁系刻意嚟咁啱得咁巧咧？ 我刻意噶，我刻意想。揾噶，咁其实因为都即系以前一起生活嘅时候啦，就好开心嘅。佢系以前啲日文同学嚟嘅，咁好啦。咁有啲咧就喺度啊，即系佢有啲就香港啦，有一位就香港，有一位就喺上海人嚟嘅。咁有一个上海嗰咧就同佢倾下偈啦，咁样哇佢。又系而家又结咗婚啊，又生咗仔啊，冇 地下啦， 冇再留喺日本啊，翻咗上海啊，即系又讲翻。佢而家生活啲花哥，其實同以前嗰個感覺咧，即係因為識咗咁耐，雖然有段時間冇聯絡， 嗯、 但係你發覺咧好多嘢都可以講，即係佢可能會講下佢屋企嗰啲 即係剩下啲是非啊，跟住又講下而家啲咩得著啊， 或者講下啲舊事啊，即係舊事發生啲點點， 冇錯啦， 都可能夠噏咗半餐飯。 係啊，咁另外一位，譬如喺而家都翻咗嚟香港嘅同學咧，咁其實同佢傾偈嘅時候咧，都另外一個開心，因為佢都好中意嗰啲動漫啊，好中意啲日系嘅歌手嘅。 係 咁同佢傾嘅時候咧，傾親都話好中意嗰一句嘅，佢就話：，都唔係我哋呢個年代噶啦。你播你睇呢個演唱會，都係我哋嘅回憶嚟㗎。好似之前中共美嘉咁樣，咁佢又嚟香港嘛，佢又喺度話。哇！這個真係我哋嘅回憶啊，有一個剩啊，一個講好多嘢，呢啲我特登揾嘅，因為有段長時間我揾唔到佢、 哦。 其實我想揾佢都揾咗幾耐，但係 消失風雨中。 係啊，其實我一直有佢電話號碼，但係唔知點解一直都揾唔到佢嘅、send message 俾佢冇覆啦，咁、我以為佢都換埋電話號碼， 點不知 有一次咧心血來潮，不如我又試下。你知而家有好多通訊軟件嘅嘛、我攞其中一個通訊軟件啊， 咪打佢個名咯，係啊， 就又再試下啦咁樣，即係就攞佢電話號碼又試下。咁又係照常 send 問下佢喂你最近點啊？好耐冇見啊！咁我都諗住佢都唔復噶啦。我點知你搞兩個幾鐘之後咧，佢嗰次復喎。咁就 keep 起咗用呢個渠道繼續跟住佢啦。好多嘢傾㗎，係好開心㗎。 人大咗啦，即係你接近可能三十八啊四十歲打後咧，即係你就會開始好識得體諒啊。用一種寬心咧，去話俾你聽啊！其實過往嗰十年佢冇揾你，係因為佢都 大家都有大家嘅忙， 係啊，佢都係喺拼搏期，或者喺自己人生嘅一個逆境，或者佢都有可能有家庭咁樣。咁你有家庭嘅，男士好，女士好咁樣，女士特別啦，你可能會相夫教子，將好多時間都擺咗落去，或者依家就算你話喂大家都係平權嘅年代，即係講緊喂女士都可以為到自己事業打拼嘅。我成日訪問啲女性創業家，嗰啲女性創業家佢真係四个钟头咧，佢比男人更加搏命啊！好似唔使休息咁样，充满 energy， 充满电力咁样，即系可能廿四小时入边着咗十八个钟都系我嚟工作嘅咁样，咁佢边有时间复你？ 是啊、 但系可能佢自己经历咗疫情呢两年之后，都有啲觉悟。那个觉悟就系话，喂，其实你劳劳碌碌咁辛苦，系啊，你要累积嘅财富又好，一啲名气又好，其实够咯咁样。咁你够使就得噶啦，人生系咪先？ 好开心嘅，即系你同啲咁耐嘅冇倾嘅朋友一齐倾咧，譬如又倾下，我同佢讲喂，我有两个仔咯，跟住哇！你咁叻嘅，我仲系一支公咋？我又问翻佢，你佢住将军澳，我你将军澳层楼点啊？因为我识佢嘅时候咧， 佢有冇话俾 佢啱啱买 跌好多啊？ 冇讲，佢就话啦，我呢排啱啱供完啊，咁样。咁你谂下，你由佢识佢嘅时候，佢啱开始供，到而家都甩手啦，咁样可以生活就舒服啲啦，咁样。 你话跌到 开心啊？ 我同事嘅话，都系咁啊，坐咗艇啊，咁样喺将军澳啲楼啊，咪讲笑嘅呢个。咁啊，我都想揾下啲朋友，近排有啲朋友喺英国翻嚟啦，咁啊，即系食下饭咁样，咁都问下嗰边嘅生活点啊，大家叫做沟通下、交流下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呢啲都系啲曾经我好喜欢嘅一啲男性嘅朋友仔啦，即兄弟啦，即用呢个字比较好啲。我唔想讲，曾经嘅好兄弟啦，好似好伤心咁。不过大家真系分开咗地方生活，真系有啲唔同咗时间噶嘛。即我哋唯一可以沟通到就系阿仙奴踢波嘅时候咯。咁我知道佢又睇紧阿仙奴，而我又未瞓。你都知道我哋嗰啲十点几十一点又好瞓觉噶啦。如果唔系都冇精神去做节目咁样，咁所以即系都额外有一份时差感喺当中。咁只要对方生活安好，咁你知道对方系叫做还好，或者有个新嘅生活，咁你都会祝福佢。咁今次翻嚟都系食啲好地道，食下大排档啊，食下啲姜葱屈蚝啊，好happy 咁样，几个男人啊，饮下啤酒咁样，都系一件上心乐事嘅。所以今日都系一个几好嘅提醒啦。好让我哋去叫做揾下身边一啲好耐冇揾嘅一啲旧朋友啊，啱唔啱啊？ 系啊，冇错。即系其实我自己咧，前排上个星期左右咧，因为一啲社交媒体啦，即系大家都有系共同朋友嚟嘅，但系好耐冇联络啦。我哋系因为旅行一齐认识嘅。咁佢最近咧结婚添啦，咁佢系日本嘅朋友嚟嘅。 我哋喺结婚添啊， 先有段时间冇乜结婚嘅，结婚啦依家， 系啊，我要查翻润唇膏啦吓，而家打棘啊个嘴。咁咧就系因为佢结婚啦，咁咧佢就着咗一啲日本嘅和服啦，白色咁样。咁我即刻同佢讲恭喜啦。咁大家因为大家都已经结婚啦，咁大家都会有问候下啊，准备过程系点样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交流咯，系啊，开心啊。 咁啊，今日啦，有啲时间，朝头早仲有十零分钟你先打卡翻工噶吓，咁啊，因为九点钟先翻工嘅，睇下可唔可以讲咧，朝头早啊，同你一位好挂念， 最好就系揾啲小学同学。 是啊、 因为呢是更加可以口不擇言 的、啊。我好喜欢我的小学同学、啊、每一位我都喜欢。就算旧时我有蝦过那些我都喜欢、啊。因为我喜欢他先蝦他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结交的对象呢？如果我怕对方讨厌自己的，不妨试下先拜托对方一些小事啦。究竟为什么这样会令对方喜欢了自己？背后有什么心理学原理？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Tears fall down your face, saying my name. Oh, nothing at all. I only want everything. I want the oh my, oh my, OMG. I want that right now, no VIP. I want the oh my, big black SUV. I want that, I want that, I want the oh my, oh my, OMG. I want that right now, like you and me. I want that we messy, no c'est la vie. I want that, I want that.I wanna be as one C H O T I C kind of love. P S Y C H O T I C kind of love. I want the oh my oh my oh my G. I want that right now, no B R B. I want the oh my big butt as you be. I want that. 原来这个是经过心理学验证的方法来的。美国心理学家杰卡和兰迪透过了实验证明，当我们帮助对方之后就会喜欢了对方了。实验的方式就是这样，参与实验的人正确回答问题之后分别都会得到60美分或者3美金。在实验对象要回去的时候就会跟他表明了、原来实验室的研究资金就来用完，只是得回储备金了，希望他们可以归还一部分的金钱。这个时候就会分成三个对照组，分别是实验的负责人会亲口拜托，第二就是办事的人员拜托，最后就是不要要求对方还钱。咁最后实验对象亦都会填写一个问卷，抒发翻自己嘅感想。由负责人亲口拜托还钱嘅呢一组，佢哋对负责人嘅好感其实系特别高噶，而且不论你系攞到60美分定系3美金嘅人，还嘅钱越多，就对嗰个人越有好感。咁就系代表人应承咗对方嘅请求嘅时候，会对求助嘅对象抱有好感。咁不过点解会产生呢一种结果呢？原来人发现自己的行为有所矛盾的时候，就会试图消除了心里面的矛盾。在这个实验里面，实验者想接受对方的要求，但同一时间又不是很想还钱。为了解除这个不安定的状态，那就会跟自己说，其实我之所以还钱是因为喜欢对方的缘故。一般人不太愿意麻烦自己的心仪对象做一些事，但是如果你鼓起勇气实行，可能是有机会开辟出一段正面的关系。不过拜托的事情很麻烦的话，被拒绝的机会都越高的，所以一开始就拜托一些比较简单而且是很难有抗拒感的事先。 晨光第一线，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阿妈细个都成日教啦，同人倾偈嘅时候望住你只眼， 系 望住只眼咧，即系有诚意， 嗯， 亦都可以喺个眼神嗰度睇到一个人系咪好恍惚， 系你闪闪烁烁， 系啦， 又睇到你系咪黑眼瞓， 鬼鬼鼠鼠， 闪闪 偷番薯咁样，即系眼神咧，有阵时都可以了解到一啲嘅事情嘅真伪。 有好多人成日都戴住黑超， 系啦， 佢唔想你睇穿佢， 系啦， 眼神 冇错啦。 有边个 artist 系成日都戴住黑超？ 大家谂完就算了，唔好讲出嚟。 好似有好多都系， 有好多都系，有好多都系，好衰嘅，争啲讲晒啲名字出嚟。好啦，咁所以我哋喺个眼神上面咧，都可以即系揾到好多唔同嘅情报。读心术有阵时咧，一个重要嘅情况就系、是、嘅效用咧，就系、是、我哋可以喺好多细眉细眼嘢上边揾多啲唔同嘅资料，就好似嗰啲咩情报局咁样，尽、量搜罗多啲。好啦。咁眼神可以攞到啲咩資料呢？原來根據翻一啲嘅專家咧，就統計翻，咁佢哋話到咧，視線的而且確咧係可以某程度代表咗一個人嘅思考。 哦， 視線咧我哋會移動嘅，譬如人哋講嘢嘅時候會左眼右眼望左眼咁樣上下咁啊周圍 loop 咁樣啦。咁一啲嘅叫專家啦，曾經亦都咧就係做過一啲研究，佢哋話到腦部嘅運作會顯示喺視線嘅移動嘅方向。 嗯。 脑部嘅运作会喺我哋隻眼嗰个 eyeball 嗰个眼球嗰度喐动嘅时候咧，亦即系equal to 即系等于我哋嘅脑系谂紧某一啲嘅嘢嘅。 嗯，但又未至于咁直率嘅，譬如左脑谂紧嗱， 经 过训练 嘅人唔讲啊吓，同埋演员唔讲，演员从来都唔可以喺个测谎机上面做任何嘢嘅。 高级嘅演员先系啫，低手嘅演员系绝对可以嘅。你少见啲低手嘅演员啫，系咪先？ 边个啊？ 好多好多好多， 我 好多好多，坊间大把啦，系咪先？ 系啦， 你话好戏嘅人梗系多啦， 多 唔好戏嘅人更多啊！有阵时你睇部戏啊，成套戏好地地，有两三个咧唔好戏啊，你一出咗戏咧，即系你咁渣嗰啲戏，唔系你睇到啲戏咁渣咧，你完全已经 勾咗， 超脱咗嗰个剧本维度，已经出咗故事。好啦，嗱，讲翻小白呢个左脑同埋眼球嘅转动， 系啦，咁啊脑袋同埋我哋嘅眼球嘅转动咧，由于喺数据上都显示佢哋系一定嘅关 系 嘅，系咁亦都经过咗好多长时间嘅观察之后啦，咁啊得出咗又系结果。 嗯， 呢个结果咧就话到啦，当你嘅视线。大家倾偈嘅时候，譬如我望住 Vicky 望住阿 O 啦， 系 你嘅视线系向住呢、這个朝向呢个左上方， 哦、 即系佢本人嘅左上方，佢望上去嘅时间咧，原来佢呢个时候咧，即系代表佢回想紧过去嘅一啲嘅经验， 哦、 或者谂紧以前的一啲嘅风景， 嗯、 即系我哋脑袋系一个 picture 嚟噶嘛， 系 不断喺度思考啊，以前我谂紧呢样嘢，哦，你一望佢，望佢嘅左上方，佢要回忆紧。佢启动紧佢嗰个自己脑入边嘅 library， 系啦，喺度 check 紧一啲嘅资料。好啦，如果望向右上方咯，唔同噶咯，咁即系代表佢系想象紧目前仲未有过嘅经验。但系例如笨猪跳，啊，我同阿 Vicky 讲，喂，笨猪跳咧，我跳过啊，好开心噶。咁佢咧，由于佢系冇试过啊嘛，佢唔会向左上方。雪过去嘅， 佢只能够喺未来， 系啦， 未来有机会幻想自己跳， 冇错啦， 跳嘅时候究竟自己会抱住咩心情，或者个情景系点？ 就系、是、想象紧一啲目前尚未经历过嘅事情或者景象， 嗯、 即系幻想紧。如果跳嘅时候会点咧？咁咧就普遍咧会比较上多咧就望喺呢个右上方嘅、 嗯。 好啦，仲有其他嘅，好啦，如果望住呢个左下方，左下方，我喺度谂左下方嘅时候，即系代表佢。心入边咧，佢有一啲同艺术有关嘅嘢会发生，例如音乐啦，例如系声音啦，听觉都系好多时会回忆翻一啲同声音啊或者艺术颜色嘅嘢， 嗯， 都会望翻啲左下角，然后想象一下自己听到嘅说话，即系佢脑袋谂紧啊，听紧说话或者发生嘅事情，当佢谂紧同呢啲嘢结连嘅时间咧，佢就喺呢个左下方去到望嘅， 嗯， 好啦。仲有一个右下方， 即系如果成日低头族嗰啲艺术成分甚高， 系啦 啊， 埋头苦干，可能以前毕加索咧，一同佢倾偈嘅时候，佢就望左下方， 成日都望下， 等我拉下人先，下次 蒙罗丽莎可能就佢左下方望落去嘅时候咧，睄翻嚟嘅， 系 好啦，仲有一个望落右下方， 右下方咧，即係代表你同佢傾偈嘅時間咧，佢回想到一啲佢曾經嘅挫折，呢啲嘅挫折咧就包括可能佢生病啦，身體上面嘅痛楚啦，又或者喺感情上面嘅一啲嘅挫折，咁令到佢有一種咧唔開心嘅感覺。人咧一回想翻一啲唔開心嘅感覺，就容易向下右下方去到咧就係望嘅。咁所以咧，我哋學識咗四個套路，係啦，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咁睇下大家同人傾偈嘅時候，不妨試下揣摩一下。 好啊， 你同佢嘅語言，你同佢説話傾完，佢到底望邊個方向？估下佢諗乜嘢？ 春秋曾跌碰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但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但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精彩，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 听过有周吉佩啊，吉吉嘅作品《你是我唯一的》咁啊，今日咧又都干燥，但冇上个礼拜话30%几咁 咁乾，但都口唇都好似乾乾地。Vicky 係啊，我呢排咧呢幾日都有日日堅持咧有搽 cream， 因為我本身自己咧就唔係經常搽 cream 嘅，但係哇真係乾到咧唔得啦，要搽 cream，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即係護膚啦，即係皮膚如果乾燥咧，好容易爆擦咧都唔好嘅，會流血噶嘛。 啱啊！ 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氣啦。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天晴乾燥，最高嘅氣温去到25度，會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嘅。咁而家嘅氣温咧就係21度，相對濕度65%。今日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屬於低至中，係3至5嘅，大家留意一下啦。 早晨，早晨，9:09啊！阿欧同大家跟进下咧，上个礼拜啊美股表现先啦，咁啊道指咧上个礼拜咧收市啊升1点啦，至于标普500指数咧就升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1点啊，全个礼拜计啦，上个礼拜咧道指、标指、纳指全部升嘅，咁啊分别升1.9%啦、2.2%同埋2.4%，港股 A 都又点睇啊？咁啊？上个礼拜五嘅港股啊，无啦啦跌到一铺一碌啦，就即系多谢爸爸啦，咁啊边个爸爸，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啦，咁啊但系咧咁啊，马云都出嚟澄清咗，话都释放少少咁多利好消息啦，咁啊所以你话贴士少少啦，咁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就会高水翻140点啦，咁啊后市嘅走向如何咧？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吧。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咁啊，继续咧就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靓女王嘉嘉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 白。我最近咧都遇到一个问题，发觉咧小朋友真系开始大啦。咁啊，因为都3年班啦，我大嗰位仔仔，咁佢都开始咧有越嚟越多自己嗰个嘅想法或者谂头。咁啊，例如有自己想做嘅嘢。咁我发觉我已经由佢以前即系幼儿时期去辅助佢，去帮佢辅助佢，而家咧。我是直头要尊重佢，同埋睇下佢做嘅嘢系俾意见佢，但好多嘢都系由佢自己主导。但我唔知点样佢嗰个想法啊，各样嘅嘢咧系点样做得好，我又唔知道，我又惊自己落手落脚帮佢帮得太多，即系喺呢个位咧，我就有少少困惑啦。 你有冇试过曾经你个大仔，佢讲过一啲嘢系你觉得系好脱框嘅？唔係好可以接受到嘅，有冇呢啲經驗咧？ 暫時都冇，咪有陣時學咗啲衰嘢翻嚟，咁講咗一兩句俾我鬧咯。呢啲係最脱框嘅。 你個仔有冇啲睇法曾經令你覺得好深刻㗎？即係哇，佢竟然咁諗嘅，即係同我諗法真係有少少唔同喎。 佢喺學校入邊咧，會聽到或者睇到啲同學仔，大家對一啲事情。的想法呢是跟他不一样，因为我不记得了什么事，但是他原来发现得到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个叫做一样米百样人的道理，那变了他开始会接受原来大家那个的思想不同，也都知道了原来沟通那个重要，这个是他最近领悟到的新的道理。 这么深啊，这些大人想的东西来 的。对啊，他 小孩这么厉害。 希望他真的开窍啦。 开到的。我觉得近期呢跟个朋友聊天呢，咁佢就好有煩惱啦，咁佢都係成年人嚟㗎啦嚇，咁佢就好煩惱，佢發現咧佢唔能夠同上司開口講佢同佢嘅諗法嘅唔同啊，咁佢開始明白到咧就唔止同上司喎，佢覺得咧喺群體裏面同朋友之間咧。佢好多時都好似一個泥膠，佢有朋友形容過佢，你好似一個泥膠，你可以 fit in 唔同嘅人。 但係佢咧開始覺得接受唔到，就係、是、其實佢覺得自己唔係泥膠嚟嘅。 嗯， 我有諗法嘅， 因為佢唔想成為一嚿泥膠。 其實佢唔想嘅。 其實小朋友都係一樣，唔想成為一嚿泥膠。 佢唔想嘅，但係咧佢有諗法嘅，但係佢成日都好驚講咗出嚟咧。其他人會 reject 佢，或者人哋會點睇咧？會唔會覺得佢講啲嘢好廢咧？咁、一路同嗰日同佢傾咧，傾咗兩個幾鐘啦，咁啊發現咧，咦好得意喎！原來咧呢一樣嘢，我叫佢翻嬲係幾時開始啦？佢就話係由小朋友，特別佢提到就係同佢媽咪嗰個相處。 哎呀，咁我要聽啦！ 係啊，其實佢話由細到大，佢媽媽都係好操控嘅。 嗯。 即係意思係，無論佢行一每一步咧，佢阿媽都你唔好行嗰步，嗱行嗰步死嘅啦咁樣。即係佢行差踏錯少少咧，就掹翻佢翻嚟。 而家好多家長唔係用操控嘅喎，而家好多家長咧係誘導嘅喎。 點誘導咧？ 即係例如明明一至十有十個 option 俾佢嘅，可能喺說話上邊 有啲技巧， 係有啲技巧，令到咧個小朋友選擇嘅時候會偏向家長想佢選擇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叫誘導佢。 嗱，誘導。叫做好過 都叫好 係 好 強迫咁樣啦嚇，強迫地操控。不過咧，即係頭先我講個個案就係、是，佢真係由細到大，媽媽就係不停要佢跟佢嗰個方向。佢、其實想表達嘅，但每一次表達完咧，佢媽媽都係話：哎呀，咪唔係咁樣嘅，你諗呢啲嘢咧，你諗過另一啲嘢咁樣。咁、以至到佢大嘅時候，就開始習慣就係、是：我諗嗰啲嘢咧，都其實唔係咁重要。即所以咧，今日都好想同家長分享咧，就係、是。啊、其實你跟小朋友相處的時候會不會成日都很表達你的想法，不是很給空間給小朋友講他的想法的呢？例如你現在大仔這樣、小三其實開始很多自己的想法， 是啊，很多、 很多自己的概念，很多自己的理解、他的體驗之後他會理解了一些東西出來、但是有些理解呢跟我們大人可能想的會有些落差， 是 喂你這樣想不太行、 佢唔明㗎，佢因為佢而家開始越嚟越自己思想。嗱，點樣分到咧？好簡單嘅啫。當家長你喺屋企自己試下話自己小朋友嘅時候咧，佢啲嘴臉咪越嚟越衰嘅時候，即係代表佢越嚟越有自己嘅諗法㗎啦。 你係咪經歷緊？ 經歷緊。 你個棍子，你近期嘅樣有啲變了。 所以好到位嘅呢句説話，我覺得。 係啊，嗱，即係所以咧，係會嘅，係真係有啲落差嘅。但係調翻轉就係、是。其实那个他讲的东西是否真的不能接受到我们要去这样纠正他呢？我觉得就要拿一条线咯。即是他有他一些很，其实不要说小朋友啊，其实大人例如我和小白你、都应该会有些不同的。 是啊是啊。 而这种不同不至于去到我要说服你嘛。但是我怎样理解你， 而且我们是明白包容的重要性嘛。 是啦、啊。但是呢成年人你会包容我，你 会 理解我。 他不会包 容的嘛。他不包容你不要紧，但是你包不包容他就是一个问题。 我包容他他不包容我，就是有时候帮他计那些算术题，一个不故意计错了就是弊家伙。 这些是另计啦，但是讲那些想法上。想法上其实、我们可不可以 接纳他有这种想法呢？如果我们常常都是没有聆听他就一夜 ban 了他呢，我们就很容易令到小朋友不想。想表达佢自己咯，嗱、唔想表达佢自己，调翻转个家长系感觉好啲嘅，点解啊？ 因为以为自己小朋友就正直就系朝住自己希望嘅方向进行。 系啊，嗱，我为你好啊嘛、我为你好，你向住我呢个方向咪为你好咯。嗱、你唔出声，你跟住就即系向紧我嘅方向，就即系为你好啦。咁、但系咧最惨系咩咧？可能真系为佢好嘅，但系调翻转去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就好似我朋友咁样啦。而家要面对工作嘅嘢啦，你唔会跟到一世啊嘛。你发现咧，佢就开始冇佢嘅谂法。佢唔好识点样处理啲嘢。咁最惨就系我哋到个小朋友大嘅时候，佢就正正冇咗呢啲嘢。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太过压抑啊，太过操控啊，咁、样 系 啊。咁所以如果你个小朋友你叫大仔 其实越需要呢啲啦，即系系好需要嗰种尊重佢谂法啊，等佢自己跌下，佢自己有佢嘅谂法，哎，我都尊重你。总之唔系过咗嗰条底线都 OK 嘅。 好多时我同我太太即系同小朋友相处，你都尽量会系问下佢嘅，因为我哋想好多嘅事情咧系佢自己用个脑袋去谂，无论解决定还是对呢件事嘅想法，因为佢哋而家都多咗好多功课咧。例如啱啱做过一篇功课就讲爱迪生嘅，咁有啲课文上面设计就会问噶咯。如果有机会你同爱迪生倾偈嘅，你想问佢咩问题？即系有好多呢啲问题啲小学生嗰啲，咁呢啲问题佢其实佢唔知嘅。咁我有咩可以问啊？咁佢会问翻父母嘅意见，但系其实嗰阵时我反而会叫佢自己你自己谂咯，你自己有啲咩问题想问啊？ 我想知佢答咗啲咩。我哋先食咗早餐未啊？跟住你会唔会闹？问啲咁嘅问题啊，难得可以问一句咁样。 咁佢都好好，因为佢嗰阵时答咧， 佢就先多謝咗愛迪生先。 哦， 喂，呢個我係有少少 surprise 喎，即係佢多謝咗愛迪生發明咗咁多嘢，特別係留聲機。同埋呢個電燈，咁、令到佢睇到嘢、聽到嘢咁樣，即係令到大家有呢啲享受。咁所以呢個我係有少少意外嘅。咁佢亦都就再問就係話，如果想再發明嘅，佢問翻愛迪生，你仲想發明啲乜嘢啊？就問好就完咗咯喎。 咦，好正喎，有深度喎、啊，佢係、啊、懂得感恩嘅一個小朋友。 因為佢唔多謝，會俾我啡嘅。 你睇下，啱啱讲完呢个主题，呢、 啊、 个家长似乎需要调整 咗啦，我需要调节下。咁啊，都系嘅。咁啊，小朋友咧，好多时如果有自己嘅谂法咧，家长应该先听到先。如果个方向系啱嘅，咁喺嗰个空间入边继续俾佢自己发展一下。但如果发觉佢有啲嘢，即系譬如基本嘅礼貌，或者佢谂嘢好立坏心肠咁，嗰啲咧就要 tune 一 tune 啦。咁、其他时间都由得佢自己发挥下，咁佢先有自己个性啊嘛。 系啊， 佢人生嚟噶嘛，呢个系。 系啊，我相信你一定以往系好多空间俾你发挥，所以你咪而家几成功系咪？ 有啲咁嘅事，你用成功嚟形容啊，多谢你、啊。 系卓越啊！ 好，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Dicky、 晨光第一线。 我身边的朋友经常都跟我说，屋企只猫猫无论买几多玩具，买好多好靓嘅床俾佢哋都好，佢哋好似都唔系好中意咁样，反而佢哋好中意份纸箱。咁究竟点解佢哋会中意份纸箱？可能平时我哋主人买嘅床俾佢都好似系我哋人瞓嘅床咁样一张嘅，但系纸箱呢就四面都有墙壁咁样正正方方，猫猫匿埋入去咁样就好似一个秘密基地，可以令到佢哋放松心情同埋获得安全感。而且当佢哋匿咗入纸箱嘅时候，除咗可以保护自己，仲可以埋伏出击。其实呢一个都系满足猫猫嘅狩猎习性。而纸箱的材料是隔热，能够俾到佢哋有温暖的感觉。天气冻的时候，佢哋匿入去就可以暖粒粒啦。最后，纸箱当然是能够俾佢哋咬，又可以磨指甲，可以俾到佢哋有放松心情，可以有舒压的时候。不过就要小心留意，猫猫会唔会因为咁样而食咗啲纸皮落肚？所以基本上只要有一个纸箱，猫猫都已经好开心，可以帮佢哋打造一个安全感的空间。而纸箱可以放在台底、衣柜入面，又或者书柜上面。当猫猫匿埋嗰阵，就尽量唔好打扰佢哋。如果唔系，都可能会吓亲佢哋，令到佢哋唔开心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谁人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惘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惜你一刻绝时，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信在此，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裂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This song is only for 佢名字系 Gigi 严明熙，有呢首作品，作品名字叫做 Only for You。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11月20号嘅星期一啦，啊好眼瞓啊，咁我唯有就揾下阿畅同我倾偈啦。早晨阿畅， 喂，早晨啊，船仔起身啦，醒啲啦。 哇，俾你哎呀醒咗啦，问下你先，今晚八点钟有咩睇咧？ 嗱，今晚八点钟带俾大家有呢个摇扬乐韵啊，咁啊主持人啊，香港即系著名嘅小提琴家姚国老师咧，每一集都会邀请唔同界别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咧倾下艺术噶嘛，咁啊讲下香港。藝術發展嗰啲期望啊等等啦，咁啊有請過大律師啦，有請過醫生啦，大家都好驚喜嘅，即係佢哋原來醫生律師都係同音樂好有淵源同埋好多見解嘅。咁啊今集咧冇咁驚喜，但係咧都相當值得留意嘅，因為今集嘅嘉賓咧就真係香港著名嘅音樂製作人嚟嘅，咁係同一個啱曬喺嗰個行業裏面嘅。咁係邊位呢？就係大家都好認識嘅趙增熙。咁啊，趙增熙咧近年咧大家最見得佢最多咧，就係嗰啲電視歌唱比賽嗰啲選秀節目咧做評審啊嘛。係 啊， 係 啊。 但咧，趙增熙佢本身我頭先介紹佢係香港著名音樂製作人啊嘛，佢真係一個喺香港做咗好多年、好資深經驗嘅音樂製作人，即係佢有作曲啦，有編曲啦。佢有做唱片監製啦，好多嘅演唱會嘅音樂總監啦，甚至乎電影配樂佢都有做過嘅。咁佢同好多天王巨星嘅，即係劉德華、李克勤啊，就之前啊哥哥啊、妹姐啊，佢哋都有好多嘅合作。咁所以可以睇得到咧，佢係應該有好多嘅見解嘅。咁啊，佢原來咧唔止係呢、這個。是流行乐坛是有参与的，他现在是香港管弦乐团的客席指挥来的。是啦，咁所以呢他无论是流行乐坛还是古典音乐他都是相当之有出色的一面的。咁大家想知道他对艺术有什么看法，对我们香港艺术发展有什么展望的话呢，嗱今晚八点钟一起看看摇扬乐韵，听下赵增熙有什么分析啊。 我都好想知道，尤其是即系我平时都系认识佢，都系电视上面一啲电视节目啊，或者就算睇下 concert 嘅时候咧，佢嗰啲 DVD 隔篱咪喺度佢弹紧琴嘅，有时，即系嗰啲我就会认识佢。咁但系反而究竟咩叫艺术啦？究竟有啲乜嘢睇法咧？呢一个咁正经嘅 topic 咧，我又真系冇听佢分享过。系啦，咁我都想睇下，即系佢始终喺呢一个音乐界有咁多年经验，或者系做咗唔同类型嘅嘢嘅时候，究竟佢有咩睇法咧？实际上又点样可以令到香港嗰个艺术发展系更加好咧？就记得留意八点钟嘅摇扬乐韵啦，去到十点半嘅无极飞行，今次去边度探险咧？ 嗱，今次冇飞咁远，不过咧相当惊险。嗱，今次咧就节目带大家飞到去呢个澳洲啊，咁啊去到澳洲内陆。咁澳洲內陸咧係世界上面咧其中一個最荒蕪，亦都係最熱辣辣嘅地方之一。咁啊，好多冒險家去嗰度歷險嘅。咁今晚嗰個主角嗰位飛機師咧叫做阿 Clark。咁阿 Clark 咧喺呢個澳洲內陸咧嗰啲乾旱沙漠嗰度咧就建立咗一間航空公司，咁啊自己做飛機師啦，係啦，佢自己做翻飛機師啦。咁佢目標係乜咧？就係連結咧佢哋澳洲西部咧一啲偏遠嘅社群。咁每一集大家睇過都知㗎啦，嗰當地咧飛機係唯一嘅交通工具啦，愛嚟聯繫當地嗰啲社群嘅。咁阿 Clark 咧呢份工咧唔易做嘅，即係因為當地係得飛機可以聯繫㗎嘛。咁佢所以唔係淨係載客係當交通工具咁簡單嘅。佢咧就有好多好特別好諗唔到嘅任務啦。譬如咩咧？個澳洲嗰度西部咧好多原住民嘅，嗰啲原住民咧即係好少會走出去出邊，亦都冇需要啦。咁但係佢哋都會病噶嘛，咁佢哋需要醫生嘅，咁點算咧？佢就要負責咧去運載啲醫生去到佢哋當地嗰度幫嗰啲原住民睇病。 哦， 咁係啦，咁另外啦，佢哋當地都有啲學生要出去讀書嘅，咁佢又做咗校巴啦，即係送返嗰啲學生出去讀書啦。另外啦。嗰度有好多礦場嘅，佢礦場有好多礦嘅開礦嘅員工啦，佢要做埋嗰啲 shuttle bus 啊，接載嗰啲礦場員工啦。咁另外啦，好特別嘅，即係當地咧，嗰啲灌木林嗰度咧有好多好多牧場嘅，好多人哋養牛嘅地方。佢同當地啲原住民，因為佢建立咗呢個航空公司咧，成日見到面噶嘛，佢哋同原住民好 friend 嘅。咁佢咧，佢要幫手咧去到趕牛啊。 赶牛添啊！ 冇错啦，佢会示范下咧，点样起一个百几百平方公里嗰啲灌木林嗰度咧，将几千只牛咧赶埋一齐。嗱，你冇谂过飞机师原来同一时间佢真系做紧牛仔嘅。咁大家想睇下呢个浩瀚壮观赶牛嗰、那个嗰、那个风采嘅话咧，嗱，今晚十点半一齐留意无极飞行啊！ 我第一个反应系喺度谂咧，呢阿 Clark 系咪一个好有爱嘅人？因为你，因为我谂 佢咪好有爱，我唔知道佢好有型啊，肯定见 哦，好有型系啊，因为我喺度谂紧嗱，你谂下佢系帮原住民，咁原住民应该唔系好有钱，我估，咁佢主要嘅服务对象都系原住民嚟噶嘛，或者系接啲人入去原住民，咁应该系赚唔到啲咩钱噶， 又啱喎， 系咪咧？ 好有使命感嘅一個人， 係啦，嗱呢個估計可能結論係唔係嘅，原住民係先係最有錢嗰批啊，我唔知啦嚇。咁另外亦都我見到嗰個奢侈啊，就係、是、你諗下，我哋平時搭 shuttle bus 真係 shuttle bus 啦，佢係用飛機做 shuttle bus， 係咩？ 全部都是飞行的经验，哇，好奢侈啊！不过我都想看看究竟一个飞机师怎样赶牛的，即是这些这么大 contrast 的东西完全是可以在这个节目看到的。那么如果想看看究竟有几大的 contrast， 几大的冲突，就记得留意十点半的无极飞行啦。今天不用阿昌，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不用阿昌，不用船仔，转过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指出，今届区议会选举的竞争较以往激烈，要靠完善政纲吸引选民关注。而区议会日后会引入理职监察机制，市民可透过机制监察行使投票权和监察权。麦美娟接受《星岛日报》访问时又透露，理职监察指引将在年底，即是新一届区议员明年1月1号上任前公布，设有负面行为清单，包括阻碍区议员进行会议、侮辱其他议员或官员、阻挠他人离开或进入会议、未有利益申报等。亦在工作上设定要求，区议员要开设办事处，发挥好咨询和服务功能。政府将在年底公布179名委任议员名单。被问到会否委任部分落选人士，麦美娟重申，委任原则是用人为才，爱国者熟悉地区需要。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右极右翼选举联盟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国会众议员米莱胜出，大约九成选票已经获点票，米莱得票率超过五成六。中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马萨得票率四成几。马萨承认落败，米莱支持者在竞选总部庆祝。马萨去年出任经济部长，但无法控制高通胀。米莱信奉自由主义经济，他曾经表示，如果当选将切断与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和巴西的关系。他又主张削减国家开支，放弃使用披索改用美元。加沙当局表示，自上月7号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当地有至少13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当中包括至少5500名儿童和3500名妇女，另外有3000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的两间学校遭到袭击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设施不应该成为袭击目标，而当前以巴冲突每日造成的平民伤亡数字数量惊人，并且令人无法接受，强调这种情况必须停止。他再次呼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并对卡塔尔斡船方的努力表示赞赏。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74点，升120点，成交金额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5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4.15元，升9毫；腾讯控股318.8元，升3.6元。盈富基金17.73元，升1.6元；友邦保险73.15元，升2.5元；小米集团15.94元，升跌；理想汽车161.7元，升4.6元；美团108元，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61.1元，升6.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5，日元149.52。瑞士法郎0.885，加元1.372，人民币7.2，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3556点，跌27点。港金报1839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85美元，卖出19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嘅车龙系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观塘绕道去返东隧方向近住里安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较为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是去到加龙村。重复一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去到加龙村。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君怡峰，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到新柳街，东隧去港岛方向的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咁但係呢东隧去返港岛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就係、是、呢东隧就是观塘绕道去返东隧方向近里安苑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呢，嗰一带呢是较为车多。咁而去返港岛方向呢就接近启田道回旋处㗎。西隧九龙入口方面，龙尾去到元芳；西隧往九龙的车龙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往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而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支路那一段较为繁忙，车龙去到城市花园。下曲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尖沙咀方向是车多，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到文化博物馆同埋御龙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博爱医院车多，龙尾去到朗天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啊，9:42呢个环节咧，今日礼拜一又有呢个 空 中点 唱 噶，咁啊可以讲一讲出嚟啦。 好啦，咁首先咧就系讲咗啲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嘅点唱先啦，分别咧系有两个人士噶，就系、是、Daniel 想点俾 Marcus，Vivian 点俾阿 Chris， 都系想祝佢哋咧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同埋身体健康嘅。之后咧就有 Bonnie 就点俾 May E 同埋阿 Pat 嘅，咁就同佢哋讲话，有阵时咧改变唔到人哋嘅一啲嘅心态啦、动态啦，但系就可以咧改变下自己嘅心情，放下咗一啲烦恼，就可以令到自己放松啲啦。之后 Brian 咧就点唱俾 Sue， 就希望咧就同佢讲嘅，应该话佢要同佢讲，永远都会咁爱你。 哦，示爱嘅一啲点唱， 几好啊！示爱 系示爱几好啊吓，咁啊希望透过大气电波，大家会感受得到啦。咁当然你话喂想参与呢个空中点唱咧，就可以上翻咧香港电台网站咧，你就会得到更加多嘅资讯啦。咁啊，逢星期一咧，晨光第一线咧嘅主持人咧就会将你嘅留言咧尽力啊，尽量咁去读出啦。当然我哋本该咧呢个环节就系有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啊，咁都可以接下听众朋友电话啦。今日都有你，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Apple 姐，喂 ，Apple 姐， 早晨， 哇，好精神喎、 啊， 你声音 好中气喎， 早晨，等咗成个礼拜啦， 哎呀， 开心，等到变长颈嗰个， 系咪啊？ 系啊， 喂 ，Apple 姐，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即刻讲你听下先。 好好好，保祝我个大女，15号生日。上个礼拜嘅，同埋我先生16号生日， 老公， 咁咧 15、16， 系啦。都过咗噶啦， 系补足咯，系几好。跟住咧， 啊又补足你哋双月二台生日快乐。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唔系，你香港第二台诶，紧张就我每日都听香港第二台啊， 系 啊，同埋祝福你哋四个人主持人 系 啊，工作愉快， 多谢你， 好多谢， 多谢补姐， 补姐。 我远方个细佬啊，澳洲个细佬，身体健康越来越好。因为我哋五兄弟姐妹嘅、我哋都好相亲相爱。虽然佢喺远方，我哋都默默祝福佢。 系、啦，多啲倾电话啊， 好近 啫， 喺澳洲几个几个钟头飞机，唔过10个钟头都系近嘅地方，系咪先？啊，飞过 啲视像又 系。 佢7月份咧翻嚟香港就。病咗一排入医院，收尾而家调理好啲啦，好咗好多。咁我哋五兄弟弟姊妹相亲相爱，我可以读下佢个名吧。 好， 可以。 我个家姐，我哋姓黎嘅，越好，希望佢越嚟越开心。 哇，真系越嚟越好喎、 啊！系啦， 系啦。 咁我哥哥桂文，佢退咗休啦，希望佢心想事成，开开心心啦吓。咁、我个我自己叫 Apple 嘅，我都希望咧，我身边识我嘅人都身体健康， 系 吓、 有你咪得咯，你 Apple 系咪人一劈苹果 啊？医生远离我啊，靠你啊， 系啦， 系啦，我个第四个细佬桂润，桂新，工作愉快，佢工作狂好，即系成日都冇休息噶，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最紧要佢开心。 遠道的澳洲細佬貴潤身體越來越健康、身心都健康、因為他不是那麼開心、工作不是如意啦、即是生活家庭的生活又麻麻地開心，可能就積了很多不開心、變了就身體不好， 有些挑戰、你們做兄弟姊妹、一定要繼續支持他、 所以就透過這個大氣電波跟他打打氣 了，佢貧血啊，所以就希望佢越嚟越好啦。仲有我身邊嘅好朋友阿 Sam， 我哋識咗10年有多啦，都希望佢工作愉快，因為佢而家咧轉咗揸的士啦，變咗都好大壓力嘅，希望佢有上有落，交通。样样都方便， 唔使咁大压力，周街都系客， 路路畅通。 系啊，你叫阿 Sam 哥唔好成日冚住旗就得噶啦，个个都上就得啦， 财神都上啊， 系啦，系咪啊？ 我觉得佢好犀利啊，同一个即系自己嘅嗰啲，即系属于经理级，而家做翻揸的士，真系好叻。 我又唔觉得，直情咧系可以叫做。 其实自己管理自己盘生意咋嘛、 啊。 你做经理都系 manage 紧间公司，你自己个体户咁样去自己揸的士、 啊、 我鍾意几时食饭几时食饭几、 啊、 时泊车几时泊车。 鍾意冚期啊冚期。 鍾意围泊啊围泊唔系啊唔好啊。 唔好 啊你搵个标位啊 ,320 啊。如果唔系今日个车资啊冻过水。唔系呢个讲笑啫讲真即系香港呢啲咪就系香港故事咯啱啱 Apple 啫。即系香港人从来都系咁㗎啦。 系 咪 佢可以由好好高做即係佢平时都係个职位系低低地即係低啲嘅而家升升升到去啊经理咁佢又唔做喎又揸返的士喎咁係面对好多人都好大压力㗎。係、 舒心啲其实有你呢啲好朋友喺旁边点知歌仔俾佢打下气已经好开心啦。 做的士大哥 系 犀利呀。见人见得最多，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咁啊， 两公婆都好。 喂 ，Apple 姐听歌啦，时间所限啊，听歌好嘛？ 唔该晒你哋啊。 唔好，唔好咁讲， 下次再倾下。 喂，我香港电台第二台系啦。 我讲翻香港第二台。 记住我哋神光第一线。 生活快乐。 好，多谢，拜拜， 拜拜。 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突然心血来潮， 系 想食炒饭。 好啊，好啊，好啊！ 哇，炒饭咧， 做咩？琴日有啲隔夜饭食唔晒，小白系咪？ 咁啊，有阵时食炒饭咧，我想食我都会煲饭。 哦，系咩？ 系啊， 唔系，通常我屋企嘅传统都系 隔夜饭收水系好啲嘅， 感觉上咯，同埋唉，唔知做咩打只蛋啊，即系整啲葱花落去炒炒炒咁样，好似好方便噶嘛。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的而且确你已经讲咗咧，就系个重点啊。炒饭咧，咁当然你话冷饭亦都有佢自己嘅好处喺度啦。 系， 咁但系你话嗰个餸菜，即系佢嗰个嘅食物啊，到底有啲咩加入去咧？今日咧就想同我大家分享一下，就可以加呢个蟹脚肉啦。 哦， 咁当然啦，封建游人，你话喂 我用蟹柳， 我自系啦，用蟹柳都得嘅。咁蟹柳咧都有唔同嘅品牌，有啲品牌咧都仲系都几平下添，都有嘅。咁当然你话啲肉身挺唔挺啊一件事啦。 我想问依家有冇啲真蟹脚噶？我想问坊间 有 ，sorry，应该叫真蟹柳。 蟹柳本身唔系 就唔系 真 蟹 肉蟹出嚟。 如果你要食真蟹脚咧， 你就要我真系唔识噶呢个。 你就要真系买啲蟹脚翻嚟啦。 我由细到大都系迷思嚟嘅，即系当然啦。去翻嗰个 菠萝又冇菠萝， 系啦，菠萝包冇菠萝。 老婆饼边有老婆啊？ 唔系，但系依家有啲菠萝包真菠萝啊。 系啊，玩翻 gimmick 啊嘛。 系真。 迟啲个 gimmick 去到老婆饼噶啦，一惊大家吃不消咋？ 太多老婆系咪？ 太多老婆。好啦，今日呢一个咧。蟹脚炒饭咁，如果你话唔系几好嘅，咁想食得好啲嘅，咁当然可以买啲急冻嘅蟹脚翻嚟，就自己一下起肉咁啊拎佢炒啦。咁如果你话普通蟹柳，其实都一样欢迎嘅。咁要准备啲咩咧？就譬如葱花啦、蛋啦，其实头先阿 O 都讲咗，最重要同埋就系饭啦咁样。好啦，咁你开头炒嘅时候咧，个步骤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咁蟹肉咧，其实蟹柳就唔使点整啦。但蟹肉咧，其实亦都即系欢迎大家咧，就去到整嘅时候剥咗出嚟咧。就先溶雪，咁啊稍稍咧就落下啲少少盐啊胡椒粉去调一调味先嘅，系啦、 哦， 或者落多少少白酒啦，咁都可以令到个味道更加香。咁啊腌佢几分钟，跟住就备用。好啦，挤埋一边备用。咁备用嘅时间咧就可以先打蛋嘅。 嗯， 咁啊蛋我自己就中意落多少少嘅。咁譬如一碗大少少嘅饭，其实我都可能会两只蛋啊三只蛋咁。总之蛋落去咧，蛋香我亦都好中意喺炒饭入边。聞得到嘅， 系咪都系打匀咗先噶？发咗佢先， 系啊系啊，发匀咗佢先噶。不过迟啲可以讲下咧，如果有啲蛋咧，或者有啲做法咧，发蛋嘅时候就唔可以发得好匀嘅。 哦， 系啊，唔系所有蛋咧，系而家见到发蛋就发咁就代表好噶。有啲你系唔可以发得好匀， 系， 但系就已经去叫做呢一个嘅料理噶啦。咁迟啲可以分享下嗰啲啦。好啦，咁饭都准备好咯，咁跟住点啊？咁啊喺个镬嗰度咧就落油先， 系 落油咧就先你处理咗嗰个蟹脚啊， 哦、 你爆一爆香咗嗰个蟹脚。出嚟咧真係好食好多，如果唔係純粹咧就咁拎佢整嘅話咧就冇咁好食嘅。呢個爆香咗佢，然後爆到佢有少少開始偏向金黃色咧，你就已經可以拎翻出嚟啦，就備用。 係 好啦，咁啊雞蛋啦，落雞蛋有兩三隻倒咗落個鍋嗰度咧就撈佢，撈到咁爽嘅時候就抌啲飯落去。 係呢啲炒飯最好係咩？小華講得啱，即係咧你個雞蛋一打咗之後咧唔使有發蛋，因為你喺下邊炒咧，你已經做咗個效果啦。 鋸下 已經差好遠啦， 壓下佢。 又減省咗一個工序啊！我覺得 係啦，咁有啲朋友可能鍾意之後再加隻蛋上去都得嘅。 係 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就咁炒嘅，炒到啲雞蛋同啲飯都已經 mix 埋咗一齊啦，跟住你就可以落翻頭先嗰個蟹腳爆香咗嘅蟹腳，再加多少少胡椒粉同埋鹽，再係咁兜，咁最後咧就落埋啲葱花，咁你就發覺一個。好香噴噴嘅蟹腳炒飯咧，就已經整完啦。 哦，正啊！ 我自己覺得加多少少菠蘿罐頭菠蘿都得噶啦，罐頭菠蘿落去再調一調味咧，就更加有種濕嘅感覺。 好啊，可以試試佢啊嚇！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咧享乐时代咧，我决定分两集讲，因为时间所限讲唔切啦。其实我琴日咧都系凌晨两点几先翻到嚟香港。 系、 因为过关咧太多人啦。咁我而家整咗个牌咧，可以过澳门啊，成咧。哇，好疯狂啊！首先，琴日咧过澳门嗰啲车系超多啦。你回程嘅时候咧，佢一路过车啦 ，check 车啦， 梗系啦。 你知唔知我用咗几耐？ 嗰头睇完赛车，呢头仲唔自己过下手瘾？ 我而家12:30、12:09咧，已经喺珠海嗰边翻嚟香港噶啦。 我过完关翻翻去自己屋企咧，差唔多去到点半钟。 哇！ 哇，好耐啊！我想讲，哇，琴日真系超级塞车，每架车咧都系等啦、过啦。 嗯。 跟住你嗱，我讲解一下，如果你未试过叫港车北上嘅话，喺特别喺内地方面翻翻嚟香港咧，你首先咧每个人个车尾箱都揭开晒，即系每架车咧都好似个车尾箱揭开晒咁样去过嗰个通道嘅。咁你当然啦，喺你作为司机过关嘅时候咧，咁就你唔可以带任何酒精饮品，系一支都唔可以带嘅。系一呢个关闸咧，系唯一一个咧你冇得卖免税品嘅关闸嚟嘅。即系如果喺珠海关嘅港珠澳大桥过翻嚟香港，你系一支酒都唔会带。你只要带一支酒咧，你就有排搞噶啦。即系你会将自己个几钟嗰个时间咧，变咗三个钟头嚟先翻到香港。 翻倍啦，即系时间上。 三个钟头咩概念咧？就系、是、你可以飞一转泰国。去到曼谷嘅，咁所以你唔需要去珠海嘅咁样。咁好啦，呢个系小温馨提示啊。第二咧，因为太多车嘅缘故咧，其实佢已经加密咗个班次同埋人手去俾你过关噶啦。咁咧喺内地关，即系喺珠海出关嘅时候，你又塞一转，跟住咧去到香港嗰个港珠澳大桥嗰口咧，再塞前边咧。起码即系每一个自助，其实冇得每一个通道咧，讲紧咧系有15架车喺你前面等紧咯。跟住咧有啲车咧又唔守规矩，跟住佢又觉得隔篱嗰个会快啲咧， 又走去打尖啦，谂住 佢又cut嚟cut去咁样咧。哇！你每一个cut咧，就令到后边嘅驾驶者嘅操作咧，又会再耐一啲。跟住嗰15架车咧，有阵时你会变多咗添噶，即系嗰条队你原先哇前面有15架车，你咪等咯，系咪先？突然间会变咗18架车噶，你前边。 咁唔好， 系啊，同埋咁样都唔安全啊！ 真系好疯狂啊！即系我想讲咧，我都未讲到呢个澳门大赛车，我先讲呢个澳门大塞车先。即系呢个系认真嘅一个体会啦。我作为买飞入去嘅观众，或者睇完之后一个体验系咁样。不过嗱，听日会有啲开心啲嘅嘢再同大家分享。